悲しげに咲く花に君の面影を見た。大好きな雨なのになぜか今日は冷たくて、季節は巡り俺は染められ風は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写图嘅人姓名咧， 系咩嚟噶？ 系只 CD-ROM， 系声音资料 ，check 过冇病毒嘅。 克杰克医生，我有个亲人得咗重病，而家非常危险。如果你肯医佢嘅，我愿意俾唔少于10,000,000嘅费用俾你。 医生啊，10,000,000大概有几多钱啊？ 能够帮到我亲人的就只有克杰克医生一个，个病人是200岁的老人。 哦、 求下你，请你帮我哋呢个忙啊！ 咪讲笑啊！ 医生，点解你咁嬲噶？ 呢个一定是无聊的恶作剧啊！世上边有人可以生存到200岁啊？ 乜唔得咁咩？ 人类就算有几长命，都只系得102岁到。 咁讲法，即系医生你唔会去医嗰个人啦、啊？ 根本冇可能有个200岁嘅病人啦、啊。而且我好唔得闲，有其他病人要睇。 年纪大导致嘅脑软化症，未有视力可以用手术医到， 食药亦都医唔翻好。 浅野老师是我们的恩师，他都已经这么老，他和本间医生是同年代的人都不得的了。不好意思啊。 不紧要，那次我的确是救不回本间医生的命，这个是事实。本间医生是我救命的恩人，我真的很想医回好他，但是最后都是不得。以目前的医学技术是未得的。 能够帮到我亲人的就只有克杰克医生一个，个病人是200岁的老人，个病人是200岁的老人，求下你，请你帮我们这个忙啊。 姐姐，我要吃果果汁。 好啊，果汁啊。 啊嗯 好舒服啊。 跟住嘅行程就唔会咁舒服啦。冇错， 嗰下就系黑杰克医生。 冇错， 我叫梅里亚，你肯嚟，我真系好感激你。 我嚟自我介绍，我就系医生嘅太太。 太太。 呢支系 嗯，你话呢支系麻醉枪？ 点解要摆喺车度？ 迟啲你就会知。 咁我去旅行，咁你都食啲啊，医生。 舒服埋呢阵就有排辛苦噶啦。估唔到地球上仲有咁荒芜嘅地方。 以前附近一带有好多游牧民族嘅， 佢哋去晒边啊？ 搬晒去城市。 小姐，你应承过会俾1000万酬金我，你会用咩方式俾我？ 价值相等1000万嘅嘢。 哦，唔通系宝石之类嘅嘢？ 嗰样嘢价值比宝石更加高。 你话个病人200岁，系咪讲真？ 见到个病人你就知噶啦。 医生去睇下， 是界石堆，有没有民族会整好多这些东西，是用来分辨区分和位置。辛苦晒两位，到我屋企啦。两位，即系去里面。 啊，医生啊，睇下，睇下嗰个包包。 咁样嘅。他的情况看来非常虚弱。 这个就是想请你医的病人。这个病人是我的曾曾曾曾祖父。我细细个开始就见到他是这样的样子。今年已经成200岁。 出生记录文件的东西有没有保留？会不会搞错了？ 正确的年龄是190岁03个月。记录显示他是大洪水袭击这里那一年出世的。 在高加索以至西亚一带的确有很多人很长寿的，但是成200岁真是未见过。 在这里一带流行一个火鸟的传说。 火鸟究竟是什么来的？ 火鸟是种永远不会死的雀仔，传说喝了它的血的人就可以拥有不死生命。 这些只不过是迷信的。 我祖先可以生存到今时今日，因为它很多年前喝过火鸟的血。 没可能。 是这样，为什么我祖先可以有成200岁的命？ 科学上应该有解释到的理由的，我绝对不会信火鸟传说。 那好，我给你证据你看。 其他嘅村民去晒边啊？ 佢哋话喺度住好唔方便，所以搬晒出去城市度住。 系咁，点解你又唔离开呢度咧？ 离开祖先世代传落嚟嘅土地，呢件事我系唔会做。生命火燎是属于守护呢笪地方的人类所拥有。我的祖先在后生嗰阵曾经见过火燎，而且仲用刀仔刉伤了他。虽然最后被他走甩了，但是祖先舐过刀上的血，就是因为咁得到不死的生命。 但是他而家都病了。 冇错，他一样会老，一样都会病。但是就算点辛苦，他都不会死。看看那里，那里就是火燎的巢穴。 为什么这只鸡会发光的？ 真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见过雀仔会发光。 怎么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没错， 你看看下面，在山洞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通道，只有我爷爷才知道条路怎样走。爷爷说会告诉我们知条路怎样走的，但是他现在就病了。求下你，请你医好我爷爷，最重要是令他开到口讲话。 是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条路怎样走，然后用麻醉枪杀禽火鸟， 而你就可以得到10,000,000的报酬。爷爷只是舐了少少血就生存到200岁，如果饮一匙羹会怎样？饮他一杯又会怎样？说不定除了不死还会青春常驻。 我不知道。 医生你行医这么久，相信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帮过很多有钱人医病的了。人类为了延续生命，很多人肯出大笔钱请你医他们，可以拥有永生，他们会出多少钱呢？ 你想将火鸟的血当商品咁卖啲人？ 讲得啱，到时就可以赚到好多钱。 已经到咗末期，肿瘤扩散到好多地方，而且好大，咁都仲可以生存到，简直系奇迹。 等我话你知啦，我呢位年老祖先系唔会死嘅。 咁多肿瘤，就算做手术切晒佢，好快又会再次扩散，始终系冇用。 求你帮下忙，切除所有肿瘤。 现有的肿瘤已经切除了，但是复发机会相当高，应该不会挨得很久。 你不用担心，爷爷会生存下去的，只要捉到火鸟给他的血爷爷喝就会没事。 我有些事想问这位老人家，我想搞清楚为什么他可以生存成200年这么久。麻烦你帮我去打桶水回来。 先生， 哦，老伯，你讲到嘢啦。 今次真系多谢你啊！ 我提议你去城市做个复检，我自己本身亦想详细研究下你。 你系我救命恩人，我唔想呃你。其实我冇饮过火鸟嘅血噶、 嗯， 我系饮过黐喺刀上面火鸟嘅血，系讲大话， 系假嘅。 我后生嗰阵。的确是曾经去捉过传说中的火鸟，虽然过了这么久，但我现在仍然记得 我当时和两个朋友用了很多心血，终于找到条路，在界石堆下面埋放了我们沿途用过的地图，途中去到第五个分叉路口， 有个几显眼嘅双子岩石，喺双子岩石嘅中间穿过去，入到最笃笃嗰度，就系火鸟居住嘅巢穴啦。我哋最终去到嗰度，但系就冇办法捉到火鸟啊！我觉得好唔忿气，为咗面子，于是讲出个大话。于是者，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年纪越大，身边嘅人就越紧张。 大家都以为你长寿，因为饮咗火鸟嘅血。 但系咁多年嚟，我都好担心会穿煲嘅。我怕啲子孙会带我离开呢度，于是不断谂办法将大话讲成真。我无时无刻都喺度自我催眠，不断谂住我饮咗火鸟血之后可以唔会死，一直生存到而家。 你都生存到200岁啦， 的确系好长嘅岁月啊，有好多气力。不过我的子孙一个个死晒，争选完算亦都先后离开呢笪地方。不过话俾梅利亚知，算啦，我唔饮火鸟血啦。 但系梅利亚好想得到火鸟嘅血。 太危险啦，绝对唔可以俾佢接近火鸟。 其实我自己都好想知道，可以带嚟长寿嘅血系咪真系存在？ 千祈唔好去啊！ 医生啊，我头先见到梅丽亚姐姐带文子出去咗山嗰边啊！ 阻止佢，因为山洞洞。山洞有好多毒蛇啊！ 娘。喂，睇住个包 啊！我睇住佢。 介石堆喺呢度啦。 你唔好入去山洞啊！其实山洞里面有好多毒蛇啊！ 一定要射中佢，俾佢阵间就再捉唔到噶啦！ 梅利亚，你点样啊？ 啲蛇嘅身体都发光， 发出个光同火鸟一样。我明啦，呢啲系发光细菌。 饮咗火鸟，我就唔会死。 唔好，火鸟同啲毒蛇一样。身上只不过是黐咗啲会发光嘅细菌嘅啫，你就算饮咗佢啲血都系冇用嘅。 唔会系咁，唔会嘅。 翻嚟啊，我帮你急咗。喂，振作啲啊，梅丽亚。梅利亚， 姐姐，振作啲啊！ 去到城市，净有血清， 佢会冇事嘅。 呢份系 系你打中嗰只火鸟嘅血液成分表，我攞你手上嘅血去化验，啲血就当系我今次嘅报酬啦。血里面并冇特别嘅成分，同普通鸟血冇分别。 唔系噶，唔会噶，血里面一定有啲科学都检查唔到嘅力量噶。 嗰只根本唔系咩火鸟，啲光系发光细菌所发出嘅，佢只系普通雀仔。 系咁，点解会有火鸟传说嘅流传啊？一定有真嘅火鸟，只系我未揾到嘅啫。 医生，我买咗手信啦，我谂住攞翻日本送俾游男噶。 你一定要信嗰个传说嘅，有你嘅自由嘅。但系因为咁而失去宝贵生命，你唔觉得咁样好蠢咩？世界上系冇不死生命。 系嘅，就果汁。 嗯，俾我拣，你一定拣果汁都唔饮火鸟嘅血呀。医生啊，快啲睇下。 睇咩？ 系啊，头先明明喺窗外面噶。医生啊，你真系唔想得到火鸟嘅血咩？ 喂喂，我做嘅工作唔系要人唔死永远生存。我只是要医好有病的人。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黑杰克。 咩事咁紧张？ 你睇下医生，你快啲睇下，系咪真嘅珍珠啊？ 哦， 喺嗰边啦，头先 Happy 就喺嗰边兜粒珍珠翻嚟噶。呢度只系得悬崖同大海 ，Happy 揾到粒珍珠，会唔会佢喺附近发现宝藏啊？ 系都未定噶。找到宝贝的地方。 等埋啊，我都要一起去。Happy 医生，等埋啊，等埋啊。系山洞啊，乜都睇唔到啊。 小心啲啊。 我个心宝宝跳好惊啊。 应该仲有好多粒噶。 真噶？犀利啊！真系有好多。哇，系咪全部都系真噶？可唔可以执啊？ 可以嘅。呢啲就系你贪心嘅教训啦。 我都冇攞到任何宝物，啲珍珠系 Happy 攞翻嚟啫嘛。系啦，医生啊，究竟点解啊？点解海里边有咁多珍珠嘅？ 嗰啲珍珠全部都系属于我个朋友嘅。 你个朋友？ 系啊，我同佢已经有五年冇见过面。佢系嚟自海洋嘅朋友。在十年前，我曾经在这里的南面海角开过一间诊所，不过由于我的勇敢，再加上传言说我收很贵的医药费，我间诊所日日都没人帮衬，生意很冷清。当时我觉得很孤独，看来今天都是没有病人的了，唞下先。是什么声音？由下面传来的。是条虎鲸。伤得很重的。你做过咩啊？点会搞成咁噶？身体好衰弱喎。喂，你点啊？做咩啊？我唔系想捉你个猎人，你唔使担心嘅。我系医生嚟，医嘅当然系人类啦。伤口系俾嘢咬伤，你都系哺乳类，医伤我应该做得到嘅。哼，我喺度开诊所咁耐。 你是我医的第一个病人，日月不收医药费啦。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在这里静心休养四五日啦，之后你应该可以游翻出海的啦。在那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条虎鲸非常关心，于是我就再去那个海湾。看来他一定是回到海洋那里。喂，你全未好返晒的。我曾经听人讲过话，野生动物的伤势复原得好快，原来是真的。是什么来的？是粒珍珠，你想将它送给我？是呀，看来你都几懂得礼貌的嘛。多谢，那我收了它。就是这样，看来我在他心目中很受欢迎。那天之后，我们就正式成为朋友。不好意思啊。 嗯， 请问桶入面那些鱼可不可以送点给我？ 这些鱼不值得的，当垃圾抌的。你想买鱼就街市就买啦。嗯， 是的，不过我要那些鱼就得的了。 你想着用来喂猫的？ 是啊，差不多这样用途。 嗱，拎晒去了，这鱼我不收你钱。 多谢。 喂，爸爸，他是谁来的？个样子这么得人惊的。 你理得人咁多啊，快啲做嘢啦。 係啦。 食啦。每日同条虎鲸见面已经变成我嘅習慣。不过有一日。哇，喂，发生咩事啊？条虎鲸再次成为我嘅病人。做乜嘢啊？点会受伤嘅？今次呢啲系瘀伤嚟，系咪撞咗埋岩石度啊？亦或同你嘅同伴打交？你嘅性格好勇斗狠，送你入去医院度住一排咁就啱噶啦。喂，梗系有少少痛噶啦，你忍下啦。唉，真系讽刺，睇嚟我应该改行，唔好做医生，去做兽医。 睇实啲，焦糖派啊！都要走晒噶啦， 真系烦啊！咪睇紧咯。 哎呀，死剩巴口，撞板到佢食饭啊！好似系之前嗰条虎鲸嚟。 爸爸，做乜嘢 啊？冇嘢，继续睇住前面啦。 好，搞掂咯。今次系第二次，所以要收你20万诊金。啊？原来你一早准备咗噶啦，真系服咗你。我同条虎鲸改咗个名叫东东，仲帮佢整理病历表。病历表写完一张又一张，越嚟越多。原因好简单，因为平均每隔十日佢就会受伤嚟揾我，而且每次佢都会带啲好珍贵嘅嘢嚟，都系医药费，最多系珍珠，不过有时系珊瑚，有时会有啲旧金币。久而久之，我同东东建立咗一种奇妙嘅信赖关系。多谢晒， 唔使多谢我，横掂啲鱼都我嚟抌嘅。系啦，先生啊，你朝朝攞咁大桶鱼，睇嚟你屋企只猫都几大只噶，系咪啊？ 系啊，算系。 平哥，今次工会开会你都嚟啊，倾下点样对付啲虎鲸啊！ 唔使烦我啦，我仔会帮我开噶啦，放心啦。 爸爸，真系烦啊！喂，乜你识头先嗰个男人嘅咩？啊， 唔识。 听讲佢系医生嚟啊，最近喺南面海角嗰度开咗间诊所。 医生？ 系啊，好似话医术几高明噶，不过因为佢个样咧，所以冇人帮诊。 吓，原来佢系医生嚟。 喂喂喂，东东啊，啊啊啊！你咁样整蛊我啊！之后我同东东一起游咗好多次水，之后有一日我遇见东东嘅同伴，哦，嗰条系，哦，你同埋我哋一起玩啊！你唔使介意嘅，我都冇当系咩一回事。 可恶，又俾啲虎鲸搞乱档， 咬烂啲防鲸网，大肆破坏我哋嘅渔场，真系岂有此理啊！ 点知啊，赶佢哋走，冇几耐佢又翻转头啊！ 仲有啊，有人见到条虎鲸咧，黐住家暴啊！ 你都傻啊，鲸鱼点会自己黐家暴先得噶？ 爸爸佢太守旧啦。迷信埋以前嘅传说，惊有报应，就任由啲虎鲸咁做。 嗯，乜系你啊？唔好意思啊，帮唔到你，我今日捉唔到鱼啊。 唔系，其实我有件事想请教。 系啦，坦白讲啊，我都想揾你出嚟倾下计。 好、哦， 出海啊，坐我手船啦、啊，再吹下风啦、啊。点啊？最后海风系咪唔错呢？ 系啊， 系咧，条虎鲸几好啊嘛！ 你点解会知嘅？ 而家仲我咁啱见到嘅，一直以嚟呢班渔民同虎鲸嘅关系一直都保持得唔错嘅。佢哋有佢哋捉鱼，我哋有我哋打鱼，大家都认同对方嘅生存方式。喺海上面，大家总算生活得几融合。不过啊，呢啲已经系以前嘅事咯，你唔好怪我多口啊！你都唔好再理嗰条虎鲸啦，大规模嘅猎鲸行动好快就开始噶啦。 但系虎鲸喺海洋度都有佢生存嘅权利噶、哦。 你讲得冇错，但系我哋一样需要继续生存落去噶嘛。始终人类同埋虎鲸系生活喺唔同嘅世界嗰度。 东东，你破坏渔民嘅渔场啊！你嘅伤全部都系渔民造成嘅，系咪？东东，翻到大海吧啦！以后都唔好再翻嚟呢度。如果唔系，你只会成日都……再见啦！希望有机会喺海洋嘅远方见面啦。嗰次之后一段时间，我都冇再去嗰个海湾。 系咁，东东系咪翻咗去大海生活啦？ 我当时都好似你咁谂，以为东东已经翻咗大海度生活嘅，直到嗰件事，我先知唔系。 咪走啊！你条虎鲸咪走啊！ 唔见咗佢嘅，佢游咗去边啊？ 减低翻啲船速啊！今日引擎过热啊！ 可恶啊！今日一定要收拾你。 爸爸，哦，爸爸，爸爸，快啲走啊！爸爸，爸爸，爸爸， 我搏晒命揽住只船，所以先至冇事。爸爸就俾条虎鲸搞成咁， 冇可能啊！虎鲸有乜理由会袭击人类嘅船只啊？ 事实就系咁。我哋啲船赶台嗰阵，仲见到条虎鲸喺海面上边游紧噶。 佢个背鳍度有个新月标志噶。 咩话？ 我条虎鲸一定系谂住将鲸竿当晚餐啊！ 如果我哋一早解决咗佢嘅话，今日嘅事就唔会发生啦。 医生，我爸爸佢， 佢而家仲喺危险期。我好譬如话俾你知，我哋真系帮唔到你乜嘢。 啊，帮 搞唔到， 就等我嚟负责做手术。无论点困难，我都会帮你救翻你爸爸。 医生，靠晒你啦！ 打强心针，同我输血，尽快准备人工心肺。 去， 要铲除嗰条杀人凶手。听住，绝对唔可以放过佢嘅。 添， 去， 平安， 八十，不过好唔稳定。 打强心针， 去。 手术终于完成，不过我始终忘记不了东东。我再去过海湾，你走啦，我是不会再医你的了。你这样望住我都是没用的，你走啊，我不会再医你。我都说过叫你不要再回来的了。谁知第二天东东又是回来，他遍体鳞伤，不过又带来了新的礼物。我乍看不到，完全没理他。之后他日日都来找我，带埋珍珠珊瑚之类的东西，四件五件。随着日子过去，海湾水底的礼物也越来越多。你都不要再来了，珍珠珊瑚这些东西我不会要的，我不会医你的，你回去真正属于你的地方吧。 爸爸，你觉得怎样？是我啊，爸爸。 细声啲啦，咁大声想吓死我咩？你个衰仔。 讲啲威水嘅嘢你听啊，喺你昏迷嗰阵我帮你报咗仇啦。 报咗仇？ 我搞掂咗嗰条新月虎鲸啊。 条新月虎鲸你杀死咗。 做咩啊？ 衰仔，你个衰仔，你点解咁做啊？只船沉咗之后，我跌咗落水底嗰阵。是一条虎鲸袭击我，当时因为受了伤没办法动，我以为今次死定了，谁知就在那一刻，我们有新月标记的虎鲸游近我，将另一条虎鲸赶来我身边。不单止这样，他用将受了伤的我送回其中一艘船上。 你竟然恩将仇报？怎会这样啊？那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医生，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仲有心跳，东东，我一定会救翻你。这里不是你应该生活的地方，今次真的要正式地跟你说再见。那次之后就再没有任何人见过东东。好啦，故事又讲完啦。这个故仔你唔好讲俾人知啊，我哋走。 医生，我想知道东东唔会孤零零咁生活噶。 系啊， 嗷嗷嗷嗷嗷嗷！ 嘉怡，你做咩咁嘈噶？医生，睇下，系当金啊！嗰条一定系当金啊！ 真系咁样。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黑杰克。 天才外科医生将你哋几个塑造成无敌嘅改造人。 冇啊，我好惊啊！ 停手！啊！我用爱与正义嘅战士，正义蒙面侠。 正义蒙面侠，救我哋啊！ 超能力，正义神笔下刀，正义手刀，正义蒙面侠，好护啊！ 我就军团首领，你的奸计会得逞的。 唯一人类，唯一无敌，好作战到底。 咁就啱啦，正义蒙面侠加油啊！ 真系无聊啊！ 佩佩，你都觉得啊？不过幼男都唔知几着迷。 佩佩，你睇下，犀利啊咧！系一位正义蒙面侠拍摄员工送俾我噶， 收集埋一大堆垃圾，我真系唔明有咩咁吸引。 好似傻瓜咁啊！一张咁嘅卡就氹到你咁开心，细路真系细路啊！ 快啲投降啦！ 啊，佢系边个啊？ 佢系魔像军团首领所改造嘅改造人类哥斯拉啊！呢个哥斯拉无恶不作，非常之讨厌噶。 啊，好可爱啊！ 啊， 你带我去见佢得唔得？有男啊，唔该你啊，带我见到佢啊！ 你想见哥斯拉？ 唔该你啊，有男，你带我去见佢啦吓。 咁我明白啦，我试下问下电视台啲 friend 咯。 好嘢，嗰时咧好可爱 我而家先知培培啲口味咁怪嘅。 我食饱啦。 今日咁快嘅？ 我忙，赶住出去嘅，所以唔得闲慢慢食啊。 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睇只《二毛面侠探危境》啊！ 你好中意呢套剧咁喎。 因为你唔知哥斯拉个样好可爱噶。好啦，我出去啦。唔记得提你哋啊！你同 Happy 食完啲碗碟咧，要洗翻干净。我出去啦。 你听到啦，自己嗰份自己洗啊！ 几耐魔将军团就会统治全个世界？ 系啊，魔将军团个首领啊，培培啊，你觉唔觉得呢个首领有啲似你嗰个医生咁啊？ 你唔好乱讲啊，佢一啲都唔似医生啊！ 各位受足，准备埋位啦！ 系。 唔紧张啊，就快去拜师啦。 哎，嚟咗啦！ 啊，唔好意思啊，今日又要麻烦你添。 唔紧要啦。 唔、见你带嚟嗰位朋友仔嘅。 哦，哎呦！ 啊！ 我 啊，边个嚟噶？ 开开！ 啊，培培啊！哎，哥斯拉啊，不如你嚟我屋企啊，到时我会整好多好味嘅食物招呼你噶，嚟啊！ 喂，搵个人同我赶咗上走。 我屋企啦。 喂，唔可以咁啦。请你等阵先啦。 小妹妹啊，呢度好危险，唔入得嚟噶。 你电视度睇到个画面，只系做戏嘅咋，唔系真噶。乜原来之前你系唔知噶？ 嗰阵啊，哥斯拉个样好可爱啊，不过公仔山里边个哥哥咁好人啊，更加可爱啊。 妹妹啊，你今日啊搞到我好尴尬啊！ 你讲咩话？我听唔到啊！ 唉、哎，算啦，当我冇讲过算啦。 原来你对啲细路仔都几好人噶。 可能我有个细佬同我差唔多年纪啦，所以我对细路系特别照顾嘅。 做咩啊？我只脚有啲痛。阿俊，你只脚肿晒喎。 系啊，情况越嚟越严重。 你咁唔系办法噶，去睇下医生啦。系啊，头先我叫右南嘅细路仔，听讲佢识得嗰个名医黑杰克噶，叫佢介绍俾你识啊。 好啊，唔该晒你。 睇下呢张卡几靓， 正义蒙面侠啊，系我偶像嚟噶。 正义蒙面侠点睇都系咁有型嘅， 我都系佢嘅 fans 嚟嘅。 梗系啦，正义蒙面侠咁好睇，梗系中意佢啦。 魔像军团首领制造嘅改造人类哥斯拉同正义蒙面侠就差得远啦。 我话佢黑人憎噶， 你讲得冇错啊。喂，阿龙啊，改造人类哥斯拉系你阿哥嚟噶？ 唔系啊嘛。 即是说你阿哥是大坏蛋，是人类的敌人。 你咪乱讲啊，哥哥的心地不知几好，他绝对不是坏人来的。你问下其他人啦，个个都憎他的。 都说不是这样咯，哥哥是好人，他不是人类的敌人。你这个人是衰到极点咯。咁对他啱晒啦。 又似你啊。边个讲哥哥的坏话，我都不会放过他的。 亨雄啊，你喺度做乜嘢？ 哥哥， 做咩啊？同同学仔打交啊？ 哥哥啊，点解你有咁多嘢唔做，偏偏要做哥斯拉啊？你点解要做奸角，要做人类嘅敌人？ 啊哈！ 我讨厌有个咁样嘅哥哥，哥哥你好黑人憎啊！我憎死你啊！ 亨雄， 幸雄啊。 幸雄做咩啊？啊，好似话嗰啲同学讲哥斯拉坏话，大家咬个口带上嚟啦。 系啊，原来为咗咁啊。 系啦，俊啊，你只脚嘅情况点啊？我谂你都系去睇下医生好啲、啊。 得噶啦，有人介绍咗个名医俾我，阵间我就去揾佢。 我翻嚟啦，哥哥咧？ 去咗医院啊？ 医院？乜哥哥佢唔舒服咩？ 佢话只脚好痛，小事嚟啫，唔使担心嘅。 小事嚟咋？仲谂住同佢讲对唔住添。我话俾你知啊，你入到屋里面咧就会吓一跳噶啦。 啊！啊！明啊！系啊，你咪系啊。 吓，哥斯拉哥哥，你点会喺呢度出现噶？你系唔系特登嚟探我？ 佢嚟呢度系睇病嘅，因为要检查，佢会喺度留医三几日噶。 唔好意思啊，今次真系要打搅晒。 我回来啦， 回来啦。 妈妈，哥哥为什么还没回来？ 是啊，好像要做详细检查，所以暂时不回得来啊。 真是扫兴啊。 你妈妈在不在家？ 她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这么打搅了。 佢块面伤痕累累，十足十魔将军团嘅首领咁样。呢、這个男人唔使讲都系坏人嚟啦。 太太，你个仔暂时会留喺我度。 你个仔？佢讲嘅哥哥？ 情况恶劣嘅话，要切除。 切除？ 手术费我要收2000万。 啊，2000万？ 啲钱准备好嘅就联络我。 大件事啦，哥哥一定是被这个坏人捉了。妈妈，刚才那个人是不是魔藏军团的首领啊？ 幸雄啊，你不要在这里乱讲嘢啦，正话那个人叫黑杰克，是医生来的。 你讲大话，不肯交赎金的话，他就会切了哥哥双脚，将他变成改造人类，是不是啊？ 你回去玩啊，不要理那么多嘢啦。 妈妈，我憎死你啊，你是不是由得哥哥被人切了对脚啊？哼！是这一张了，哥哥你要等我，我一定会救你脱离魔掌的。好恐怖啊，好像鬼屋咁。不过为了要救哥哥都没办法了。小心啲，唔可以俾佢发现啊！呢间实系手术室，嗰个魔头一定就喺呢一度制造改造人类。 入嚟啊！ 食得饭啊！唔好意思啊，突然间停电，搞到咁黑。 唔紧要啊，横掂，我喺度瞓觉啫。 呢餐系我特别加点炮制噶，你食住只烧鸡先啦。 哥哥就困喺嗰间房里面啦。哥哥，我嚟救你走噶。 好恐怖啊！ 喂，幸幸， 你哋用咗意粉都系特别加料炮制。 头先咩事咁嘈啊？ 嗰个系我细佬嚟噶， 你细佬？ 冇办法啦，唯有重新整改。 哥哥佢被个大魔头已经改造成嗰种人类啦，哥哥变成咗怪物啦！ 哦，幸幸啊，头先我见到佢已经翻咗嚟啦，吓、啊，佢个揾你， 点样啊？你细佬冇咩事啊？ 我妈妈话幸幸已经瞓咗啦，不过妈妈话间中听到佢发恶梦，话哥哥变成咗改造人类，我真系好担心佢。 佢见到你咁嘅样，所以先会误会嘅啫。 啊，系啊。真系头痛啊！点样先可以令幸幸佢唔会误解呢？ 医生， 嗯，有咩事啊？做乜咁夜仲唔瞓啊？ 医生，有件事我想你帮下我手噶。 好。你个仔又中伤脚，染上咗橡皮病，系一种因为淋巴管闭塞导致嘅怪病，有可能系工作嘅服装令佢双脚受压，令到病情更加恶化。 医生啊，上次提嘅手术费可唔可以减一半，收1000万啊？ 妈妈，我哋边度有咁多钱啊？ 我将所有积蓄攞晒出嚟，勉强都够嘅。医生啊，可唔可以将就啲收1000万？ 我已经讲过，手术费要收2000万，你俾唔到呢个数嘅，手术就取消。 咁大笔费用，医生系咁好啦，我另外再谂办法啦。呢几日真系唔该晒你啊！ 系啦，咪行住啊！呢度有个人非常渴望同你做呢项手术噶， 边个渴望啊？ 报酬方面呢，你哥斯拉套读句三个就得噶啦。我而家同你打针有少少痛噶。 你真噶？ 因为由我嚟施手术啦。 你唔好攞我条命嚟玩啊！ 嚟啦，忍住痛啊！医生啊，似乎连麻醉药都悭翻啊！ 唔使惊成咁啊！ 医生啊，今次真系多谢晒你啊！ 唔关我事噶，要多谢多谢培培咯， 培培好多谢你啊！ 可以帮到哥斯拉哥哥，我好开心啊！ 不过都唔知点样同幸幸佢解释啊！到而家佢仍然以为佢哥哥已经被人改造成改造人类。 而家点算好啦？我就咁翻去，幸幸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唔开心嘅阴影噶。 放心啦，我谂到一个解决办法。 吓、啊？ 哥哥， 我哋就系改造人类， 我哋嚟嘅目的系帮首领交封信俾你。记住，这封信嘅内容系就 嗱，消失咗，瞬间转移绝境。 我谂都唔系谂住咁噶。 如果你想救回你哥哥，听日单独来魔像军团大本营，如果你通知其他人，你哥哥就会没命。 啊， 我嚟咗啦，出嚟啦，魔像军团首领！ 你终于嚟啦咩？ 我等你好耐啦！ 啊啊！都、 啊，系你啊！ 快啲变翻哥哥做普通人！ 我爱我啊！ 停手！ 啊，哥哥， 恒雄，你放心啦，我冇事啊！我为了对付魔像军团的首领，所以特登做场戏，炸弹要被他改造了。 咁哥哥你还是正常的人类来了。 没错啊，等我来对付他们啊。来啊 呀， 超能力正义旋风锤。 我认输了。 好嘢！ 地球的强敌实在太厉害了，我都是要离开这个星球。 哥哥， 放心啦，冇事噶啦，整个魔像军团已经瓦解。 哥哥你好叻，好犀利啊！你是歼灭魔像军团的人类大英雄啊！ 恒雄，要你担心我真的好对不住啊！ 我 们 的 计划 成功 了。真是啊，为什么要我做这样的角色啊？ 不过今次都挺好玩啊。我编导这场戏啊是不错啊。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扮妖怪这么辛苦啊，医生你就好叻，不用化妆都吓女人啊。我跟医生还在玩紧笑添啊！ 真嘅，如果当时我喺度咧，咁就好咯。 你系咪好羡慕咧？ 哦，你哋咪系 啊？系咁嘅，我哋决定咧要留喺地球唔翻魔像星啦。 不过我哋以后都唔会做坏事噶。 你两个仲讲埋啲咁嘅嘢？魔像军团即系一出剧咋，唔系真噶。你哋啊，睇嘢成熟啲，唔好再咁幼稚啦。 悲しげに咲く花に君の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克杰克。 俾我谂阵添啊！ 唔得啊，唔喺度拖延时间啊！ 唔使揸得咁紧系嘛？ 输就输啦，再拖都冇用噶啦，索性举手投降啦！ 喂，柠檬，呢盘棋你赢紧嘅，揾只车摄咗先，年少大得赶走佢只马，佢一退马，你就上马将军，咁就咪 OK 啦。 嗯，啊，系喎、 啊，哎呀！你个和南妈睇就睇，唔好咁多事啊！ 好心你就学啲奇艺先同人捉啦！ 你有资格话我咩？翻屋企照下镜先啦、啊！ 哼，正嘅事棋， 好乞人憎噶、 啊！ 睇嚟和南佢状态相当唔错喎，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咁嘅状态，直到全国高中大赛啦。 哇！好嘢啊！佢到年底啊，又有年加油啦！哇！ 哇！和南好嘢啊！和南同学状态相当好啊。嗯？咩事啊？你的手点解肿晒嘅？几时开始噶？ 四五日之前开始，我谂咪撞亲下啦，小意思嚟啫。 哦，咁点都好啦，你就快要比赛噶啦，小心身体啊！ 系 队长啊，唔系咁啊！ 你哋班人啊，咪喺度嘈住晒啦，快啲走啊！ 我哋嚟支持和南同学啫嘛，使唔使咁样对我哋啊？ 无端端肿咗，真系烦。 大越中学中四学生一关和南，可以话系日本体操界嘅一颗新星。佢已经被评为全国高中体操大赛夺标热门分子之一。和登啊，佢咪系？ 系啊，同我班噶。佢份人好嚣张，冇礼貌，行为乞人憎，仲话全国大赛夺标热门。 医生啊，全国高中体操大赛咩嚟啊？ 系全国高中生嘅运动会，类似奥运会咁嘅嘢。 培培都希望可以喺奥运度参加体操比赛啊！ 但系体操呢样运动难度好高嘅喎，唔介意得杯巴菲。 系， 培培啊，如果你参加斗快食巴菲比赛，一定攞冠军。 啊，我真系得咩？ 嗯。 哇，好嘢！咁边度有斗快食巴菲比赛啊？ 嗯。今日仲总话寻日，点解会咁样噶？ 和南，敏光嚟接你一齐翻学啊！ 早晨啊，和南哥，你唔好行得咁快啦！和南哥啊，睇讲今日英文堂有突击测验啊，你知唔知啊？ 敏光， 吓、啊， 我哋十几岁噶啦，再唔系翻小学或者幼稚园。虽然我哋由细玩到大，但你都唔使日日嚟接我噶。 点解、啊？你觉得我好烦啊？ 是啊，烦到不得了。你唔好成日和南哥咁样叫我啦，好核突啊，知唔知啊？ 和南哥，你只手系咪有事啊？ 冇咩事，我只手冇事噶。 啊，系和南啊，和南同我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咁啱嘅，一齐翻学啦。 和南哥。 敏光， 你的手中得好犀利。 你好烦啊，你唔好理我啦。 木兰哥， 少少肿啫，好快应该冇事。啊， 木兰。你隻手做乜嘢？ 冇啊，我隻手冇咩事啊。 你隻手肿成咁，你都话冇乜嘢？ 你点知道我隻手肿咗噶？ 系敏光头先打电话话俾我知噶。 系敏光啊，呢个丑八怪真系多嘴啊！ 点都好啦，你快啲去睇医生啊！如果唔系，就越嚟越严重噶啦。 乜嘢话？呢一啲系坏疽病所出现嘅症状哦。 坏疽病 系身体某部分嘅组织，由于感染到一种细菌，产生异变，逐渐变成黑色，严重嘅甚至会发出恶臭，系好麻烦嘅病。 咁有冇得医啊？ 总言之咧，你每日都要嚟做检查，仲有啊，处理得唔好嘅可能会发高烧，你一定要俾只左手休息一下先得噶。 吓？点得啊？我一个体操运动员嚟噶，而且全国大赛一个月后就会举行添。 你听住啊，你绝对冇可能再继续玩体操嘅，一定要休息。如果唔系，分分钟连命都冇埋啊！记住啊！ 哼，只不过系只手有事啫嘛，有咩可能连命都冇埋？讲人又会咁夸张有？ 和林的妈妈，和林她怎样啊？ 是家师怀疽病，我叫了她一定要休息，但是她不听，继续劳动只左手，所以病情进一步恶化。 那有没有办法救得到啊？ 真是不好意思，已经太迟了。 阿母，你振作一点啊。 家师怀疽群引起败血症，可能会救不回。黑杰克，你帮我。 点啊？ 要保住条命，唯一办法系切除咗左手。 你嘅诊断结果都系咁样啊。不过呢个细路系体操选手嚟， 全国高中大赛好有机会夺标。我睇过报纸， 对佢嚟讲，对手就等同生命。如果冇咗只手嘅话，佢梦想中嘅将来就会彻底咁样消失。所以我想借你嘅力量嚟帮下佢。好多年之前，你都试过由咁嘅谷底爬翻起身。 喂喂，虽然冇牌，但我始终系医生，我唔系牧师，你冇搞错。 黑杰克啊， 我帮你唔到。 喂喂， 哦， 阁下系黑杰克医生，我之前听手冲医生介绍过你，知道你系一位外科手术名医，我求下你啊，无论如何，请你救翻和南哥啊，医生啊！ 对唔住，我无能为力。 我求下你啊，而家只有你只可以帮到和南哥啫，我求你救翻佢啊！ 你是和南的什么人啊？ 我是和南哥的同班同学。医生啊，求下你救回和南哥，我求下你啊，请你做下好心啊。 是这样好啦，即管试下。不过我收的手术费好贵的。 我知道了。 手术刀， 选手一关和林完成了左手手术，能否参加全国大赛？ 嗯。喂，是一关和林啊， 他的手好翻了咩？ 我的左手都能咁罕见，值得大家咁感兴趣。喂喂， 你哋过嚟听我只左手啊，直情好似海盗咁，系咪好好笑咧？好好笑啊！你大声啲笑啦！ 好啦，和南，唔好再玩啦！你究竟癫完未啊？ 千真万确噶，佢只左手切除咗，装咗一个咁样嘅铁钩上去啊！ 哇！ 好恶啊！咁嘅手要嚟做乜嘢啊？要嚟做乜嘢？俾翻只手我，俾翻只手我，还翻梦想俾我。 而家仲讲啲无谓嘢？ 啊，系边个？快啲出嚟啊！ 你咪咁大声讲嘢好唔好？我就喺你身边咋。 唔通你？ 估中啦，我就系你嘅左手。 医生有客人揾你。 点样啊？系咪觉得只新手情况好好，所以想多谢我啊？ 点解要同我装只咁嘅手啊？我而家简直好似个海盗咁。 系咩？你唔中意啊？其实我可以帮你装只手型嘅义肢嘅，不过我谂过噶啦，等你习惯咗之后再装会好啲。 呢只手识得讲嘢噶。 我已经冲好咖啡啦。 我系讲真噶，只手真系识得讲嘢噶。 你做乜嘢？我识惊无神咁大声讲嘢唔好啊！ 而家呢一刻喺你脑海度，净系谂住自己冇一只左手，而且脑筋仲好混乱。不过你冇一只手系铁一般嘅事实，你要面对同接受眼前嘅事实，唔可以做鸵鸟。 我唔可以做鸵鸟，我要接受眼前嘅事实。 点解啲气氛好似咁静嘅？ 啊！佢又讲嘢。 喂喂，做咩啊？我唔系鬼嚟，你唔使惊成咁。 你系义肢咋，唔系大言不惭啊！ 义肢都系你只手嚟啊！你咪睇我唔起。 系咁，你玩单杠或者吊环俾我睇啊！ 呢样我做唔到。 咁咪系咯，你想我点睇得起你啊？自从我只手变成咁之后，我以前嘅朋友都疏远我。 嗰啲根本唔系真正嘅朋友。 其实我都不知道以后怎面对，我所有的生存希望已经全部幻灭，我真的想就这样结束生命。 是这样就快点了，你死了的话我可以大声数你的衰嘢。 什么衰嘢啊？ 我会说一关和南是个咸湿佬。 我几时有咸湿啊？ 你有啊，你每次被女仔围住那阵是不是很开心啊？ 啊，是女仔围埋你嘛，其实他们这样我都觉得很烦的。 问心啊，你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喂，你唔好再度乱咁讲嘢啦！ 华南，你冇事啊嘛？你振作啲啦，就算以后玩唔到体操，都仲可以做其他嘢噶。 你话啦，除咗体操之外，我仲可以做乜嘢？读书方面只系掹掹紧，勉强应付到咋。 有啊，华南，你捉棋咪好叻嘅。 啊？连呢样你都知道，用我捉棋嘥时间啦、 啊！一啲都唔嘥时间，冇错，一于捉棋，只要努力，实可以攞到全校冠军。唔系，唔止全校，肯定可以成为全国冠军。我知你一定可以做到噶。 捉棋啊！ 有我喺你身边，我会帮你噶，吓、啊！一于咁啦，就咁决定，试下捉棋啦。 将军， 乜嘢话？有个方方仔走嚟挑战我哋奇艺堡。 系啊系啊， 我系主将谷川，等我嚟对付你啊！ 主将， 我输咗，王林同学，有件事我想求下你噶。关东校际奇艺大赛喺一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式展开，请你代替我代表学校出赛啦。如果由你出战嘅，一定可以攞到好好嘅成绩噶。王林同学，请你应承啦。 啊，系 大新闻，大新闻啊！一关和林打败晒奇艺部所有嘅学长啊！ 唔系讲笑啊嘛！ 嚟紧嘅关东大赛，佢会取代谷川代表学校添啊！ 华南同学，你真系好犀利啊！全学校嘅人都讲紧你啊！我要对你改观啊！关东大赛，你要俾心机啊！ 关东奇艺大赛， 你要打低晒所有对手。 系。 一年一度云集关东区各中学高手嘅奇艺大赛正式揭幕，今次比赛嘅焦点将会集中睇下边个可以击败连续两届嘅冠军大山红一，定抑或系大山同学可以成为三连霸呢？好啦，第一回合嘅初赛已经进行紧。 我认输啦！ 备受注目嘅一关和男先拔头筹。 我输咗 啦！一关和南喺冇阻力下又进一级，喺今次决赛挑战两届冠军大山红一嘅就是代表大越高中出赛嘅一关和南。一关同学虽然只是捉咗企冇耐嘅新人，不过相信今日决赛会相当精彩嘅。 和南镇定啲啊！ 终于到咗决赛啦！ 和南你好叻啊！ 我而家心情好紧张。 唔使紧张噶，你一定可以赢噶，有我同你一齐啊嘛！ 系啊，好多谢你啊！我能够嚟到呢个阶段，都系全靠你咋！就算输咗都冇遗憾，真系好多谢你啊！ 你嘅态度完全唔同晒。 最初装义肢嗰阵，由于打击太大，我净系谂住冇一只手，可以话心灰意冷，甚至想一死了之。当时你仲同我讲，你会成为我身体嘅一部分，尽力帮我。话你知啊，呢一刻系我真正交心嘅朋友，就只系得你一个啫。 你讲得冇错，你即系我，我即系你。 系。嗯？哦？系咩声？系时钟报时声？点解有啲咁嘅声嘅？啊？呢啲声系呢个钟嘅报时声嚟嘅。啊！ 和南，六点钟啦，决赛就嚟开始噶啦。 你准备好未啊？和南，做咩啊？听到我讲嘛？和南。 啊！听到，我听到啊。 过埋呢一关，下个目标就系全国大赛。 华南，俾心机啊！ 唔知赢唔赢到噶？ 要俾信心自己啊！你一定会赢嘅，有我喺度支持你。 冇错，讲得冇错。 好啦，入会场啦。 系。好多谢你，敏哥。啊！ 点啊？只义肢嘅感觉点？系咪仲觉得自己好似海盗咁？ 唔系，我好满意，呢只手非常之好啊。 系咩？不过如果你唔中意嘅话，我可以帮你再换过一只好似普通手咁样嘅义肢。 唔使，我以后都用佢。呢只手对我非常之重要，真系好多谢你，黑健黑医生。 哦，咁不医疗费等你大个咗之后，我先同你计啦。 系。 一个拥有神乎其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克杰克。 不懂游水的，所以绝对不可以落水玩。 我用水泡问题啦，为什么不是有事的？又是我来啦、啊、 哎呦，培培培培啊，啊培培啊，培培啊， 快快呀！ 咁七啦吓，出咩事啊？ 喂，妹妹，你点啊？ 唔好意思啊，杨 威，杨威，杨 威啊！啊！冇反应。 小妹妹，你醒翻啦！我 唔好停啊！ 你冇事啦嘛？ 哥哥，你对女仔都几温柔噶喎， 全靠你救翻个仔啊！哥哥，多谢你。 乜说话？我做咗我应该做嘅事啫。话你哋知啊，我系呢度嘅兼职救生员嚟噶，救人系我嘅责任。 吓、啊，即系游水系你嘅工作啦 噃？原来系咁，唔怪得你游水咁叻咯。 你哋搞错啦！我做救生员真系兼职，我嘅正职系动画制作员啊！ 动画 制作员， 哥哥啊，咁即系咩工作啊？ 哦，我手上揸住咗两幅画，系咪？ 嗯， 将佢哋咁样重叠。 哇！只狮子喐紧啊！ 动画嘅基本原理就系咁噶啦。 真的好犀利啊！ 嗯，呢间房咁污糟邋遢嘅， 喂，冇咁冇礼貌啦。 嗯，呢张书台咁得意嘅，上面有块好薄嘅玻璃片。 呢一张系画动画用嘅书台，平时我喺呢张台开着盏灯喺透光之下画画。 点解要咁啊？ 喺画好嘅画上面，再另外放一张纸喺上面，然后画一幅差别真系好细嘅画。 哇！ 跟住再就住呢个动作画好多好多类似嘅画，睇到吗？ 哇，犀利啊！纸上面有狮子跑紧。 我就系负责画呢啲画噶。换言之，呢啲就系我日常嘅工作啦。啲动画如果画得靓嘅话，就等于将灵气吹入画度，幅画就有生命。动画冇生命嘅话就冇晒意义。动画制作人任务系要令每幅画都获得生命。 好有型啊！ 武藏，咁多年嚟你都冇变喎、 啊。哦，小次郎， 佢系小次郎，系大名鼎鼎嗰个。 啊， 佢系卡通界一个好出名嘅监制嚟噶。佢制作嘅卡通啊，通通都好卖咗。佢原先好似系画动画噶。 由中学识你到而家，你一啲都冇变。好心你就唔好成日生活喺梦想里面。做人好多时系面对现实至得嘅，武藏。 小次郎，你唔使劝我啦，我唔会改变自己嘅。 就系因为呢铺死油一面镜嘅性格，致令你住唔到大屋。你听住，制作动画并唔系玩游戏，系工作嚟噶。哼，唔理你。 我头先喺泳池度浸亲 啦。嗯？哦，咩话？喂，发生咩事啊？ 好彩有个做动画制作哥哥救翻我，佢仲嘴对嘴咁锡我添 啊！你做咩咁唔听话？临行之前我咪提醒过你，话你唔识游水，叫你唔好落水。 医生啊，你听过动画制作人未啊？话你知啊，动画制作人咧就系将生命带俾图画，连图画可以喐动嘅人啊，佢真系好叻噶。 你唔好乱讲啦，画就系画，点会有生命先得噶？ 医生，你个头脑真系老后啊！你得闲睇多啲画展，或者开电视睇下啲卡通啦。 哦， 呢啲系咩嚟？ 系《白虹斯所罗门》第28站，系喺第58场次嘅动画稿件嚟嘅。 你估我盲嘅咩？一睇就知啦。你点解话一场跑戏要用咁多幅画？ 之前你话嘅系导演，你话要一个所罗门奔跑嘅场面嘅。 冇错啊，我知你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动画制作人，不过绝对唔可以为咗你一个人而破例嘅。 監製讲得啱啦，而家我哋喺度紧缩开支，所有公司都尽量谂办法缩减动画张数。你自己睇下啦，一个跑动嘅场面就要咁多幅画。 我咁样做只系希望令所罗门跑得更加真实啊。監製 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唔可以用你啲动画噃。你都知道卡通系共同作业，绝对唔系一个人嘅作品嚟嘅。作为制作方面嘅领导人，我唔容许有任何人任意妄为，希望你明白。 喂，冇错。 哦，小次郎， 睇你冇离神气咁，唔使讲，你一定通过唔到，系唔系啊？我都话咗你噶啦，动画唔系游戏啊，唔好糟蹋你嘅才华。工作始终是工作，一定要顾及大局的。做嘢有时要放开啲，唔使下下都执得咁正。 唔好意思，我始终都冇意思改变自己嘅信念。哦， 做咩啊？ 冇嘢，我冇乜事。快啲，唔好执得咁正，咁嘅态度，制作所罗门边有可能有生气嘅？我希望所罗门可以栩栩如生咁样喐动，好似有生命咁。 大家细啦，哥哥，我哋嚟探你啊！ 系啊，发生咩事啊，哥哥？ 哦，系你哋啊！几经辛苦完成咗批动画，拎到翻公司，点知监制导演都唔肯用。 点解啊？ 他们说我画得太仔细，浪经费。我只不过想画一些活形活现的动画。动画制作人这份工都是不适合我。 没有这样的事啊。 啊 哥哥，你可以画到这么漂亮的动画，这份工我怎么不适合你啊。 讲得没错了，哥哥你千万不要放弃啊。我已经答应过我自己一定要学会游水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所以我也希望哥哥你不要就这样放弃了。 没错啦，我会给心机一定会学会游水，哥哥你都一样一定要画点优秀的动画。 讲得没错。我明白了。好啦，喺度闷闷不乐太冇意义啊，行啦， 好啊， 去泳池教你哋游水啊！冇错啦，首先要学识踢水，双脚要不停咁喐噶。 贝贝加油啊！ 幼男你都唔好放弃啊！ 贝贝幼男，多谢你哋。多谢你哋提醒我一样咁重要嘅嘢。动画对我嚟讲系第二生命。有朝一日，我储够钱之后，我会将我嗰啲画拍成卡通。到咗嗰阵时，嗰出卡通我会俾你哋两个睇先嘅。 嗱，你应承过我噶， 你记得遵守诺言啊。你做乜嘢？啊！周南！快啲嚟救命啊！ 系急性病、啊， 会唔会系遗抽筋啊？ 喂，细路，你冇事嘛？ 医生，第一件事咧， 突然间跌低，好辛苦咁碌嚟碌去，医生会同佢急救嘅。 医生啊，总之你快啲嚟啦，因为你唔嚟医佢嘅话咧，我觉得哥哥好可能会救唔翻噶。 我呢度唔系急救医院嚟嘅，我净系医嗰啲直接嚟揾我嘅病人。既然已经叫咗十字车，我冇必要出现。 医生啊，而家有事嗰个人系上车泳池救翻我个哥哥嚟啊！ 系咩？咁啊真系唔好彩啦！我仲谂住过几日去多谢佢添。 总之你快啲嚟救佢啊！ 培培，你听住，我系医生，我唔系义工。 是佩佩和幼男你地呀，这里是 是医院呀， 你呀在泳池度遇溺，所以来送了你来这里，你完全不记得吗？ 哦，我有些印象，原来我真的有病，都不知道能不能医到，我觉得今次会空多吉少。 你在这里说什么呀？你的病啊一定可以医得回的。 没错，一定没事的。 对不住，我答应你们会拍出有生命的卡通，看来我没办法做得到。 他是在泳池遇溺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救他。 医生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哥哥他患的很严重的病。 我和哥哥他很心灰啊，这样下去真的医不回。 他现在都入了医院了，是不是？而且就算我肯同他做手术，手术费谁给啊？ 啊， 或者你们那个哥哥是有些值钱的东西可以抵押的话，件事都还有得商量的。 有啦，有值钱的东西的，你跟我来啊。 是什么来的？ 是武仲哥哥的动画咯。 什么话？动画？ 现在这些动画呢可能就不值钱，不过只要武仲哥哥好翻之后，再重新制作继续的动画工作，第日他的动画一定会变得很有价值的。 吓、啊、不是话这样都得？ 这个世界没事是不得的。 小智郎先生， 你是哪位？ 我是武仲的同行，我知道武藏病了入了医院。 是这样又怎样？ 我敢保证他好返的话，将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换句说话讲，如果他救不返的话，将会是动画界一大损失。 哼，这些只不过你们的事啫。 医生啊，你看这些画是哥哥画的画。 好啦，我医佢。 吓！ 只不过我有条件嘅。手术开始。手术钳。纱布。 佢患嘅系腹膜癌，而且位置已经转移，要切除相当困难。而呢间医院嘅水平，要救翻佢，成功率相当低。不过我可以阻挡。手术成功咗啦！ 真嘅， 不过正如你两个所讲，呢位病人嘅情绪方面相当低落。放心啦，我已经为佢准备咗一剂有效嘅特效药噶啦。 呢度系乜都睇唔见嘅，好惊啊！就咁样，我嘅事业就完结啦。嗰条系乜嘢光？小老门，小老门，小老门，唔好走啊！发梦，锁罗门，系我画嘅动画嚟噶？ 唔系，你搞错啦。 啊， 当系支付手术费。你集动画已经是属于我 的。你几时将它完成的？ 你不是有一个同行，个名叫做小次郎的？这一集动画是我叫他帮我完成的。你看看这狮子几生动，简直好像有生命咁。 是小次郎帮我完成的。 咁难得你画的狮子活形活现地跑动，你死了的话，这狮子就会玩完。是不 是？啊， 喂，唔好撞，我等紧你翻嚟嘅，我哋所有人都等紧你。 唔知等到几时，呢一大沓动画先至可以变成宝物啊！ I'm not afraid to die.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克杰克。 美姿小姐，够钟要打针啦！你呢度画紧乜嘢？ 系我屋企啊，系一间我希望住到嘅屋。屋里面嘅摆设都系颜色鲜明嘅家私，花园种满好多花草，每日我都可以招呼好多客人。 你个病已经好咗好多噶啦，美姿小姐。 医生啊，请你老实话我知。究竟我仲可以生存到几耐啊？ 点解你突然间讲埋啲咁唔吉利嘅嘢啊？ 医生啊，我系咪患咗癌症？ 吓、 啊，我好清楚自己嘅情况，啲癌细胞已经扩散去到全身，去到无可救药嘅地步。 美姿小姐，你唔好胡思乱想啦，情况唔系你想象中咁坏。 医生，你唔使再呃我啦，而家我只系希望有效咁用埋剩翻嘅时间啊！ 美姿小姐， 你唔使介意噶，请你将事实话俾我知啦。医生，唔该你啊。 仲有两个至到三个星期左右，最长可能是一个月。 系啊，比我想象中短。 不过美姿小姐，你仲有希望，唔需要放弃。 希望。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有什么希望啊？ 我觉得仍然有希望。 美姿，你即管讲出来吧，无论什么都好，我们都会成全你的，讲出来。 什么都得。 是啊， 是这样，我希望可以结婚。 结婚？ 我想尝试结婚呢种幸福体验啊！ 不过咁啊，美姿，结婚要两个人至做得到噶。 妈咪讲得啱。 系嘅，不过净系入个婚礼已经足够。我希望可以举行到婚礼。爹哋妈咪不如咁啊，就系、是、一个啦，行入嚟呢间病房嘅男人，我就要嫁俾佢，同佢结婚啊！ 咁样做太胡闹啦， 好似童话故事咁，几浪漫啊！ 美姿啊！我哋好想帮你啊，不过啊， 其实咧呢件事都有可能嘅，放心啦，爹哋尽量同你谂掂佢吓。 哎呀，一郎啊， 得啦，就咁啊，最重要就可以令到美姿幸福啫。 口轻轻应承个女，咁你谂住点做啊？ 头先咁嘅情形啊，可以唔应承佢咩？ 不过， 詹国先生， 吓、 啊，你个女佢， 吓、 啊。 美姿， 美姿，振作啲啊！ 爹哋，妈咪啊！ 嘢喺度啊！俾我结婚啊！我就你唔得啦，快啲啊！ 春红啊，情形就系咁样啦，请你帮美姿完成佢最后嘅心愿啦。 咩话？要我同美姿结婚？冇错，系我同美姿的确系由细玩到大，不过要结婚就 你帮下忙啦，即系做个样啫。美姿佢而家已经时日无多啦。 我明白啦，为咗美姿，我就应承你啦。 嗯，喂，九婆，份稿搞掂未啊？ 我细妹就嚟唔得啦，真系好对唔住啊！ 吓，乜你讲咩啊？ 未知啊！ 俊雄哥， 未知，我而家嚟紧噶啦。 咁耐嘅，系咪搵唔到人同我结婚啊？ 听我讲啊，嚟紧嘅人，美姿你一定会好惊喜嘅，系嘛？ 系啊，诶，有人敲门、啊，入嚟啊！ 啊， 哦，你就系美姿小姐系嘛？我个名叫做黑杰克，我系医生嚟嘅。 你系呢度嘅医生嚟？ 我并唔系属于呢度嘅，今次喺呢间医院揾我哋帮手嘅。 他是医生，应该不可以。 不是，是命运刻意安排。 命运？ 对不起，我理智了。你是谁来的？ 俊雄哥哥，他是将会和我结婚的人啊。 啊，什么话？ 医生啊，是这样的。我女她之前呢就去了个很任性的院，最先入来病房的男人她就会嫁给她的了。 哼，不是吧，这样真的挺荒唐。 咁我只系后备嚟。 既然系命运嘅安排，我好乐意接受。我希望可以同黑杰克医生结婚啊！ 我嚟系帮你做手术，唔系要同你结婚。 我已经冇得救啦。 有冇机会救得翻，系由我嚟做判断。 医生，你结咗婚未啊？ 呢个系冇关系嘅问题。 好有关系。如果我唔可以同你举行婚礼嘅话，我系唔会同意做手术噶。 咁点得噶？美姿唔系讲玩噶，咪再胡闹啦！ 我系认真噶，我希望喺临死前可以举行婚礼。 结婚唔系细路仔玩泥沙，手术都系做唔成噶啦，我都冇办法噶，系病人自己放弃自己嘅权利嘅。 我唔觉得系咁，我觉得佢冇放弃到自己嘅生命，佢只系将生存希望寄托喺结婚嗰度。 生存希望， 医生啊！这个是我女人生中最后的愿望，你当做场戏啦。 你的意思是说假结婚？ 医生啊，这些钱是小心意来的，数目不多就当帮下我啦。 得这么少钱我是不会接受的。当是礼金的话我就收你5000万啦。 5000万？不是啊嘛，只是举行假婚礼啫。 这笔钱已经包括你的女的手术费，虽然机会是微一点，但是我会尽力而为。 咁样， 黑杰克医生， 结婚典礼加手术嘅生意，咁耐都系第一次。结婚嘅真正意义同埋夫妇嘅关系，你完全明白，完全睇清楚晒啦嘛。 系， 结成夫妇之后就要互相信任，将自己交托俾对方，你一定要咁样做噶，明白未啊？ 我明白噶啦。 我会用刀将你嘅身体切开。可能会试到好零碎都未定。 我唔会介意。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18个地方，只系要切除晒啲肿瘤就有34个咁多。咁即系话，你身体里面嘅内脏几乎全部都要换过晒。 系。 按照而家嘅情况，部分内脏会由其他合适嘅人移植，有部分可能会用人造内脏取代。 系。 你唔会惊系嘛？ 医生，一切就拜托你啦。 今次嘅手术未必一定会成功，真系冇问题。 通知我妈咪啦，我想尽快举行婚礼啊。 美姿小姐话想同你倾下有关婚礼嘅嘢。 啊，美姿， 你究竟有啲乜嘢居心啊？你对美姿佢根本就可以话得一无所知，你要娶佢。 全 全身总共有18个地方需要做肿瘤切除手术，如果可以俾到病人斗志嘅话，做场戏假结婚我都愿意。 乜嘢话？你会同佢假结婚？你知唔知美姿佢系认真噶？ 你真系咁着紧嘅话，就谂办法激励下佢。如果你可以俾到佢生存嘅希望，咁我就可以专注做手术。 生存希望。点可以俾到佢？ 喂，哎，医生，今晚住咗好多餸啊！ 我要做手术，今晚翻唔到嚟。 啊，你翻唔到嚟？ 贝贝啊，对唔住啊，买饭你自己食啦。 哈杰克医生， 头先嗰把声系边个嚟噶？ 哦，头先把声，哦，系医院嘅医生嚟嘅，今晚唔使等我翻嚟啦。医生，有件事想同你倾下。 好。 嗯，点解会有女人声噶？有古怪。 贝贝，犀利啊你，系爹哋买俾个爬山单车嚟噶。 犀利啊！又男，你今次嚟啲好正事啊！你就有呢部车障碍隔离症嘅综合医院啦、 啊。我又唔可以噶，两个人仲好危险噶。 爹，我唔理咁多，无论如何你都要载我去。 真系头痛啊！有啦、 可以出发啦！好嘅，有啦，踩快啲啊，踩快啲，快啲！ 你真系会同美姿小姐佢结婚？ 到咗呢个时候，冇办法唔系咁做。啊，系呢间啊？ 嚟珠宝店做乜嘢？ 结婚嘅话，就算买只结婚戒指嘅。我唔知道个女仔嘅喜好，你帮我拣啦，好唔好？ 其实都唔使咁认真啦。 唔系，希望系一种好有效嘅麻醉药啦。我谂住趁佢发挥效用嗰阵完成手术。 系咪想买戒指啊？ 系啊。 系呢位小姐戴嘅话，呢几款都唔错嘅。 唔系啊，我谂呢只会啱佢多啲。 做乜拎走啲公仔啊？ 婚礼会喺呢间房度举行。所以啊，我谂住系咁以装饰下啦。 系啊， 美姿啊，你中意嗰套婚纱，我安排好啦。 好多谢你啊，爹哋。 睇嚟呢度好似要举行婚礼咁喎， 举行婚礼。 佩佩，点解你会喺度啊？ 吓，唔得，医生你系婚礼嘅主角，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我系医生嘅太太啊！你唔使妄想啦，我唔会容我你同医生结婚噶。 喂喂，佢系呢间医院嘅住院医生嚟噶。 我知啦，你一定好中意医生嘅，所以你特登拣喺医院度举行婚礼系咪啊？ 唔系。哈杰克医生要娶嘅唔系我，系另有其人。 唔系你咁都好啲、啊，另 有其人。唔会啊，唔会。 唔得噶，我哋做啲嘢先得。 哦。 陪陪啊， 陪陪啊，今次呢个只是假婚礼嚟。 唔使啦，只有我自己嘅做医生嘅太太，除咗我之外，你唔可以娶第二个噶。 你唔好再喺度胡闹啊！话俾你知，我而家唔喺度玩嘅。 啊，只系认真嘅。 哈杰克，你是否愿意娶青岛美姿为妻，终身爱佢？共同建立幸福家庭，你愿意吗？ 我愿意。 青岛美姿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哈杰克为妻，终生侍奉佢？ 是，我愿意。 好。 交换戒指。 好靓啊！ 我而家宣布两位喺主嘅见证下结为夫妇， 恭喜你啊，美姿！ 你今日好靓啊！多谢你哋，爹哋妈咪，我真系好幸福啊！ 好啦，而家要去手术室噶啦。 系 啊，等一阵啦，灵魂掌上先。 切开的部分包括甲状腺部、右边的第八节肋骨和右边的乳房、右翼窝部。上 腹咁多部分，点可能啊？ 仲系一次过添。 右背部、左胸骨部，首先切除甲状腺部的肿瘤，俾佢吸住足够的氧气。时波气正唔正常？ 正常。 好啦，跟住就要切开右边的乳房。 哦，家姐难以置信啊！切完咗五分钟就完成甲状腺嘅切开啦。 我相信哈杰克医生一定会做得到。 好啦，跟住轮到切开右翼窝嘅部分。 佢真系谂住一次过切除所有肿瘤。 已经三十分钟了。 第三十三处已经切除完成， 只系剩翻一个部位啫。 系咪好攰啊？ 医生，你支持得住啊嘛？ 跟住系直肠切除，再制造人工肛门。不过今次嘅整个过程系需要保持仰望嘅姿势。 哦，咁嘅手术我都系第一次见咋。 手术已经全部完成，多谢大家协助，唔该晒。所有嘅肿瘤已经全部切除，跟住就睇你自己啦。 医生，真系多谢晒你啊！ 我个女系咪好得翻啊？ 如果休养得好，应该冇问题嘅。培培啊，早餐得未啊？ 今日你又要去探嗰个女人啊？唔系啊，我系你太太，我唔准你咁做。 嗰、那个系我个病人嚟噶。 我唔理你啊！ 已经过咗两个礼拜啦，头先我睇过最新嘅 X 光片。照计应该冇问题。 医生啊，你有冇试过真真正正我一个人啊？ 嗯。 而我就有咁嘅经验，喺我心入面有个好鍾意嘅人，佢对我嚟讲系可以话系一生一世嘅挚爱。我梦想成真，佢出现喺我眼前，仲系由牧师帮我哋见证结为夫妇。 你要多谢我救翻你条命嘅话，我会接受嘅。但你要用我嚟填补你嘅爱情，咁就 不过。医生，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如果这个时候医生你在我面前消失的话，我知道我是没办法生存下去，是真的。 你不要说笑啊。 不是，如果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宁愿你没医好我。 不要再说这些东西，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医生啊。 你听着，本来你不应该在这个世上，不过现在你开始踏足一段新的人生历程了。未来的日子你要好好地生存下去，但你竟然这样讲，真是很荒谬。 好对不住，不过我们已经结了婚了。 那次婚礼只是形式来的。 不过有牧师做见证的，我们都曾经发过誓，说过爱对方一世的。 老实说，我是没有资格给其他人去爱，你都是将我忘记吧。 哈杰克医生，我真的很爱你啊。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信我啦！ 我再同你讲多次，我的身份是你的医生。 请你等一阵啦，医生你离开我的话，我是不会再生存下去的。 美姿小姐，你的幻想一定要完结，你不可以再这样逃避现实，一定要努力生存。 莫先生，美姿现在在房度喊紧，佢而家最需要嘅系安慰。啊、你讲得啱嘅，我对佢的确一无所知嘅。美姿小姐， 啊，系上次嗰个新娘，我警告你啊，唔准再同我阿医生玩结婚游戏。 哦，系，知道啦，我以后都唔会噶啦。 咁你就精啲。啊，你啲图画好靓啊！ 冇错啊，呢啲图画系我帮一本儿童杂志画嘅插图。不过我好希望可以出到一本属于自己嘅画册啊。 你一定得嘅。你仲戴住佢啊？ 系我嘅救命恩人送嘅戒指，对我嚟讲系非常珍贵。医生啊，话你知啊，我下个月结婚啊，嫁俾九娥啊！ 祝你幸福。 多谢你啊，黑杰克医生。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黑杰克。 小手术刀。 外科手术当中最难处理的胸部大动脉手术，竟然做得咁流畅，真系令人叹为观止。 哈杰哈，果然系名不虚传。 如果有咁高才华、咁好技术嘅医生，我哋真系揾唔到噶。 15:23，手术完成。 辛苦晒。 你睇下啱唔啱数？ 4000万，啱数噶啦。 阿杰克医生，唔该晒你啊！希望有机会你再次嚟帮忙。 我都希望，再见。 院长，我喺度代表协会，多谢你俾一个机会我哋欣赏到咁高嘅手术造诣啊！ 乜说话可以为世界医师学会出一分力，系我嘅光荣。哦，系啦，唔知点解咁多位一定要睇黑杰克做手术咧？ 细路咋？哎呀，差啲俾你吓亲！ 我唔系细路嚟噶，诶，大爷，你今年18岁啊！我知啦，你系贼上嚟偷嘢。 喂喂喂，唔系咁大声至得噶，我而家仲未偷到任何嘢噶。 啊，我咁大个都系第一次见到贼噶啫。 唔好乱讲啊！你唔好望住我，我怕丑噶。 Happy， 有贼入屋，点解你唔大声吠啦？ 小妹妹，唔好咁大声闹只狗啦！呢只狗啊，真系几乖噶。头先我啊，准备叫门入嚟嘅时候咧，佢都不知几咸毒，打条锁匙俾我。呢只狗嘅性格肯定好纯啦，要乐于助人，真系好乖嘅。你好乖啊，狗狗。 是话 Happy 都第一次对陌生人咁好噶咋？系啦，贼佬叔叔，你入嚟究竟想做乜嘢？ 你叫我贼佬叔叔啦，仲咁问？我入嚟梗系为咗偷钱啦、啊！我听人讲你住喺呢度，医生系好有钱嘅。 啲人乱讲啊，你嘅咋？我哋间屋冇值钱嘅嘢，我哋唔系有钱人嚟啊！ 屋里边冇钱嘅，咁啲贵重嘢梗系埋咗喺花园度，又或者收埋喺天花板上边啦，系咪呢？我而家好急需一笔钱用啊！你话我知啦，妹妹。 你点解急需一笔钱啊，叔叔？ 哎呀，你真系问得好啊！系咁，我就将实情话你知啦。其实我原本系个鱼贩嚟嘅，我开咗间铺头仔，而且生意都唔错嘅。我老婆咧脾气好暴躁嘅，但系佢做嘢好勤力。我仲有一个年纪同你差唔多大嘅女添啊！我家三口啊，生活得算幸福噶，嗱，好好食啊！后来咧，大型超级市场开咗喺我哋附近，铺头嘅生意咧就越嚟越差啦。最近终于挨唔住要执咗佢，街度真系周身债。老婆睇见我意志消沉，冇心机做嘢，有一日佢带埋个女离家出走。所以我希望能够搵到一笔钱，还清啲债，然后做翻生意。咁我老婆可能会翻嚟我身边嘅。 叔叔你好可怜啊！你个女叫咩名啊？ 我个女叫佩佩。 我叫佩佩啊，同你个女个名差唔多。佩佩而家一定好可怜噶啦。 我求下你，话俾我知你哋啲钱收埋喺边啊！我知住喺度嘅医生好多钱嘅，就算分俾我呢个不幸嘅人都冇乜所谓啦。咁都唔帮下我？ 系咁好啊！等医生翻嚟，我叫佢帮下你啊！ 吓？你唔好讲笑啦。哎呀，真系失败，玩劲都玩唔到，都系放弃吧。小妹妹，再见。 等阵啊，叔叔。 啊， 叔叔，你写呢个名同地址俾我啊。 吓， 傻嘅咩？边有贼蠢到将自己嘅姓名地址留低俾事主噶？嫌未坐过监咩？ 我谂住有钱嗰阵攞去你屋企俾你啊嘛。 哦，原来咁啊！小妹妹，你嘅心地真系好啊！ 你个女佩佩咁可怜，我都好想帮佢。 小妹妹，你记住今日嘅事唔好话俾你嗰个医生知。 我唔会讲佢知嘅。 我就住喺呢度噶啦，小妹妹，记住啊，呢个系我同你之间嘅秘密，唔好话俾人知。 嗯， 再见啦， 拜拜。Happy， 喐手啦，无论如何都要喺医生翻嚟之前将个屋执翻干净啦。 叫啲咁肉麻啦！ 我开饭俾你食啊！ 唔该， 医生，我有件事想求下你啊！ 咩事啊？ 我想要啲零用钱啊！ 要零用钱啊？啊系，培培开始有自己想买嘅嘢咧，系咁，你想要几多啊？ 大约100万就差唔多啦。 咩话？你要100万？你知唔知好多钱噶？啊，我明啦，好啦。以后我每个月俾1000 yen 你啦，1000 yen 应该够你买啲糖果零食噶啦。 系咁，你一次过俾1年嘅零用钱我啊。 哦，妹妹啊，啲钱你谂住点样使啊？ 老婆嘅私家钱做老公长，唔好理咁多。 你千祈唔好乱咁使晒佢就好啊。 我知啦。 妹妹，听电话。喂，佩佩，佩佩，啊，我有事出去一阵，晨早就有事要出街。喂，边位？ 请问系咪黑杰克医生啊？ 边位啊？ 我系世界医师协会嘅委员嚟嘅。 世界医师协会？ 系啊，咁嘅我哋班委员今日同埋听日因为要参加个喺东京举行嘅会议，所以嚟咗日本。 我哋知道你系个优秀嘅外科医生。但你就冇医生执照，呢方面我哋都系非常之关注嘅。 我哋想同你倾下，了解下情况。如果可以嘅，我哋会联络日本医师协会，请佢哋尽快办理手续，发翻个执照俾你嘅。 哦，发执照系好重要嘅事嚟噃。单凭见下面，你哋就会发执照俾我咩？ 当然唔系啦。阁下嘅开刀技术，我哋一班委员喺寻日已经喺中央医院见识过噶啦。 原来系咁。 是这样的，我们今次的行程很紧密，会议一完呢 就要去下一个地方访问的，空档的时间只得明天3点到4点，不知道阁下可不可以安排到时间呢？ 这样啊，是这样好啦，明天我会准时见你们的。那 就好了，麻烦你明天早上3点正第二到酒店1025号房呢，我们会恭候你的。 我知道了。 我在这里预先恭候你复牌成功先，恭喜你啊。明天见啦。 合法的医生执照，现在没时间再考虑这么多了，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但是凡事都要依法来做的，在我们国家这种这样的内脏移植手术还未合法的。 只是讲原则严厉病人生死的法例有什么作用啊？一切的责任就由我来承担啊！这个手术就等我来做。 你的医生执照已经被取消了，你再不是医生。 眨一眼已经这么多年，终于都有机会攞返属于我嘅嘢。 等下先，请问有冇人啊？ 谂住嚟追债嘅，唔使知我有钱还啊！ 你啊，小妹妹，我冇谂过你真系会嚟揾我。 我应承过你，我会嚟 揾 你噶嘛。 哦，你好有信用啊，但系咁都冇咩用啊，你都唔会带到笔钱嚟帮我噶啦。 我带咗好多钱嚟 啊。啊？ 有呢啲钱，你就可以做做生意，同翻你太太同女女一齐生活啦。借住俾你啊。 得咁少钱，边度够我开翻个鱼档啊？不过勉勉强强都够我翻本嘅。小妹妹，你真系好人，好多谢你。 啲钱借俾你噶咋，唔系送俾你噶。就算分几多年，你都要还翻俾我。 系啦，我只要还翻俾你。好啦，争取时间去翻盘啦，快行啦！ 你等我喺边啊？ 跟住我嚟啦，等阵你问知。 叔叔，我究竟去边噶？ 快啲啦！快啲啦！ 会唔会搞乜鬼？冇嚟搭讪，咁晏都未翻。喂，你知唔知佢去咗边啊？ 真的好对不住啊，小妹妹。唉， 妹妹会不会被人绑架 ？Happy， 跟过嚟。 你 太太 同佩佩好 担 心噶， 话屋企做乜嘢？我老婆同个女都唔喺度，我成世人都咁失败。 叔叔你唔好喊啦，黎明大丈夫唔好咁易喊啊！ 佩佩， 小妹妹啊！不如同叔叔去旅行咧。 我只系同个医生去旅行咋，有时仲会搭飞机添噶。 搭飞机买机票好多钱噶噃，我负担唔起。我哋行去啊，好唔好啊？好好玩噶。 系咁，我哋喺边度啊？ 我哋去我老婆外家。放心啦，离呢度唔系好远嘅，行一日到就会到噶啦。 叔叔啊，我知啦，你系咪挂住佩佩咧？ 是不是闻到佩佩阵味啊？ 是啊，晏昼嗰阵袁吉带个细路女出咗去啊。 你话袁吉？ 讲起佢就冇用啦，成日唔做嘢，摊喺屋企瞓。你呢间咪佢屋企咯。 老公啊，你肯生性做人未啊？佩佩佢好挂住你，成日扭计话要翻嚟同你住啊。 里面有好多鱼噶，我哋入去睇下啦。 嗯，哇，有好多鱼啊，种类好多添啊。吓，睇下条鱼几古怪。 呢条叫花车鱼，属于鲨鱼科，大条嘅，鱼身有成两米咁犀利。佢哋系住喺热带或者亚热带，鱼身有丰富嘅脂肪，如果烤嚟食嘅话，一定好好味。 叔叔，你咁清楚噶？ 我冇咩叻啊，自细又好中意鱼，鱼嘅嘢我最熟。 所以你大个就开鱼档卖鱼系咪啊？ 系啊，嗱呢条鱼咧叫七彩神仙，生活喺温暖嘅海洋。 嗯， 你讲嗰对父女啊？ 佢哋唔系父女啊？ 佢哋沿住嗰条路行咗去。 冇吧？冇见过咁嘅细路女啊？ 三点钟，我哋喺酒店度等你。 你嘅医生执照被取消啊！你已经再唔系医生啦。 佩佩，你唔好有事啊！ 仲系冇人听。 是啊，约好了三点钟来的，现在已经过了钟了。 我们不可以一直是这样等的，行程已经编排好了。 如果是这样没办法呢。 今天错过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哎呀，这么行法不知道走到几时。 叔叔，我好痛啊。 哎呀，今日都唔算好冻噶啦。我知啦，今朝到而家你都冇嘢落汗筒，系觉得冻咯。好啦，试下接顺风车，叫人车我哋就近嘅市镇啦。喺嗰度我会谂办法去买啲嘢食嘅。冇法啦，唔系我哋实冻死或者饿死噶。 但系偷嘢唔啱噶。 点都好啦，开出公路至算啦。哎呀，今次有救啦！喂， 哇哇哇哇！哎 ，Happy，Happy！ 妹妹，岂有此理！你乖大妹妹。 哎呀，哎呀，太神啦！ 快走！ 哎呀呀呀！哎呀！ 医生，医生啊！ 冇事啦。 我对唔住。 唔好喊啦，已经冇事噶啦。 医生，我快啲救嗰个人啦！ 做咩要救佢？ 唔该你啊，医生，你救下个叔叔啦，佢好可怜啊。 哎呀，呢度系吓， 培培已经将所有嘢讲咗俾我知。 啊，真系好对唔住。 你以后都唔好再咁样做啦。 啊，系嘅。 你嘅伤势冇咩大碍，但系今次嘅医疗费1000万。 啊，1000万，我而家一个先都冇啊。 系咁就俾啲心机做嘢还清条数啊。 我冇做嘢好耐啦，以前开个鱼档已经执咗啦。 小生，系咁，你不如考虑下呢度做嘢。 吓、啊？ 你对鱼咁有 认识， 一定做得掂噶。 呢一张唔系水族馆嘅， 我打电话去问过噶啦，佢哋仲未请到人。 哦、啊，仲未请到人啊！真系多谢你哋，佢哋肯请我嘅，我就俾心机做。无论系几多年，我争你嘅医药费一定还清俾你嘅。 爸爸， 哎呦， 袁家。 妹妹， 袁家， 你两母女点解会嚟嘅？ 系黑杰克医生通知我哋噶，佢话你跌咗落山坡受咗伤。 系、哎、啊， 爸爸，以后我哋一家人可以一齐生活啦。 系、哎、啊，放心啦，以后爸爸会俾心机做嘢噶啦。妹妹，爸爸令你受咁多苦，对唔住啊。 爸爸，我哋再见啊。 你听住啊，佩佩，以后唔准再同啲陌生人一齐。 我知啦，医生。 我唔系同你讲笑噶。 啊，系我唔敢啊。医生，特仔啱啲冻咗唔好食噶，快啲嚟啊！ 好啦，嚟紧啦。 由于啲委员赶住去下一个目的地，我哋实在冇办法再等阁下噶啦。同你讲声对唔住，执照嘅事。等下次机会啦， 医生系咪有咩事啊？ 哦，冇事，冇嘢，唔使等我啦，你食先。医生执照，睇嚟都系同我无缘。嗯、 Thank you. 一个拥有神乎奇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黑杰克。 潮湖丽美，希望大家今日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首先报道今日头条新闻。 啊，听下，是丽美嘅广播啊！ 丽美系我哋学校里面嘅大中偶像，我系佢嘅忠实 fans 嚟噶。 我都系啊。 好啦，跟住落嚟要为大家报道一啲有趣嘅花边新闻。 华灯，做咩又遇到咁蚊啊？ 阿Sir sorry 啊，对唔住啊。 咪行住啊，华灯同学，你唔可以喺走廊度食嘢噶。 我今朝赶唔切食早餐啊。 你系剑道部嘅主将嚟噶噃，点可以做埋啲咁嘅嘢噶？ 两件事根本冇关系嘅。 总而言之，唔该你以后自己要检点啲啊。 系啦系啦，我知道啦，学生会会长。 系啦，丽美啊。你是不是被提名参加杰出学生的？ 啊，丽美，你是杰出学生啊？ 还未是的，现在还未知道的。 不过真是犀利啊，除了学生会会长之外，广播组、合唱组都有你份，真是多才多艺啊。我好羡慕你啊，我到处好像你那么厉害啊。 你们不要在这晚上赞我了。 你没事吗，丽美？ 啊，只是俗称啫。 大家准备练习啦，剑道部组员集合。 喂，你哋， 点会咁噶？做咩啊？ 主将，咪话咗你知，今日合唱组煲个长练歌噶咯。 有咩？ 黎美把声好似出谷黄莺咁好听啊！ 嚟紧合唱比赛，只要攞到奖，杰出学生肯定去攞埋啦。 啊，犀利啊！ 一做咩啊？专心练习啊！ 啊，喺呢度啦！ 系边同学？ 哎呀，可恶啊！听住啊，潮湖同学，你哋喺度练习，我哋剑道部点样专心练习、啊？ 在上次开班会那阵讲好了合唱组今天会在这里练习的噃， 但是这么多人在这里阻住晒， 体育馆不是运动组别专用的噃。 冇错，华德你收声啦！ 做咩啊？叫到我合作啊？唔得得人哋合唱组咁受欢迎嘅？ 哎呀，你喺度讲咩啊？喂，我阻住 晒，主席唔好咁 样 啊！ 系啊， 够啦，请你哋唔好咁样啊！ 嗯， 各位剑道部组员，我同你哋讲声对唔住，距离比赛仲有三个月，呢段时间请多多包涵，请各位支持合唱组嘅同学。唔好妨碍到其他组别活动，请大家合作。 走啦， 咁样应该冇问题啦，系咪啊，华灯主将？ 哼，佢份人真系好乞人憎噶，成日都扮到好似咩都识咁，提起就嬲啦， 又唔系喎。我觉得佢份人都几好啊，我仲觉得你哋应该可以做到朋友添、啊。 吓，我同佢唔会，呢啲事绝对唔会发生。 金美子， 咦？ 真系好彩，仲讲得切。 做咩啊，丽美？ 系咁嘅，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 我识做啦，我唔会阻住你哋倾偈啊。金美子，我先走啦，慢慢倾啊。 诶，华灯，华灯啊！你想同我谈什么啊？ 这样的，我听闻你爸爸是个出名的医生来，是不是啊？ 啊， 好像说他是本间藏太郎医生。 是。但是他已经不在这里，我爸爸三年前已经过了身了。 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 嗯，不用介意的，你为什么突然间会提起他呢？丽美，咩事啊，丽美？ 今次我把声唔使过几耐，我呢把声就会冇咗，唔可以再出声 啊！黎明， 大约喺四个月前开始，我喉咙开始痛，到咗最近连发声都觉得好辛苦。 咁你有冇睇医生？ 有啊，但系医生话我可能再唔可以发声啊。 咁点算啊？ 如果我真的出不到声嘅，咁样啊？ 你声带上面生咗息肉，而且仲生喺笪几麻烦嘅地方添。不过唔使担心。 系咁，系咪有得医噶？ 唔系喎，我冇讲过。只要目前嘅情况，再唔过分用声带，都唔会有咩危险嘅，只系把声会沙哑啲啫。 沙哑？我把声唔可以回复原来咁样，我情愿唔要条命啊！ 只系失声就唔要条命，系咁唯一方法就系做手术。都几麻烦嘅，要喺喉咙开刀。 咁即系要切开我嘅喉咙？ 系咪好惊啊？ 我唔系惊， 黎美你放心啦，哈杰克医生一定会医好你噶，你唔使惊噶。 1亿yen，手术费连埋医药费用1亿yen啊！我哋医生收嘅费用系非常之贵嘅，尤其是女仔收得仲贵啊！ 佩佩收得太贵啦，点都好啦，我同你做手术系有一个条件，就系喺你完全好翻之前，要照我吩咐去做。你应唔应承？ 照你意思做。 嗯， 拜托晒你。咁美子，我失声件事你唔好同人讲 啊。点解嘅？ 我好惊，我之前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先走今日嘅成就。无论广播部、合唱组同埋学生会，我嘅所有嘢会冇晒，我好惊。 黎美， 更何况件事俾学校知道嘅话，我就唔可以参加比赛，所以求下你，高美子，这个秘密你一定唔可以同人讲噶。 好啦， 应承我， 我应承你。 妹妹啊，咦，我做咩啊？你唔开心啊？ 梗系啦，边个叫你对个女仔咁好咁细心啊？ 你唔好胡闹啊！病人边有分男女噶？好，开始。手术好成功，声带嘅息肉已经切除咗。 我几时出得院啊？ 两三日，但系呢两个礼拜都唔可以出声。 两个礼拜？ 冇错，由今日开始计，无论咩场合都好，绝对唔可以用喉咙发声。如果咁做，你把声一定可以好翻。 真系好啦，黎美。 我就忍两个礼拜。 你应承咗噶。 黎美， 我哋好担心你啊！ 点啊？你个病好翻未啊？ 你个把咁好听嘅声，我好想再听啊！ 黎美，你冇事就好啦。 系啊， 听讲你仲系可以出得声噶噃。 你早日康复嘅。 嗯，潮湖同学可以翻翻学啦。 系啊。 九美子，你系咪有啲嘢瞒住我咧？ 傻啦，边有咁嘅事？做咩啊？ 仲话冇？你呢排唔多同我倾偈喎。 是你自己敏感啫嘛，是啦，放学之后去 Tom 嗰度饮翻杯巴菲啊，我请啊。 睇你个样慌失失，无思显见思，又古怪。 唔系啊，黎美唔开声唱歌嘅， 睇嚟佢仲未好翻晒啊。 唱首歌啫，冇问题噶， 唱俾我哋听下啦。 黎美，你开口唱啦， 系啊，黎美， 咪苏黎庆啦。 好身材啦， 黎明， 好嘢！ 我把声唔好有事。 下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黎美，你冇事啊嘛？黎美，黎美，你冇事啊嘛？黎美， 你有冇听到我讲噶？搞到自己声带肿咗，仲发炎，系声带麻痹症，连把沙哑嘅声一世都唔会医得翻。 医生，求你想下办法啦！ 你真的想醫翻我把聲？呢个人工聲帶植入你嘅喉咙度之后，你就可以出翻聲。只不过呢个手术非常之困难，除咗我之外冇人做到，费用亦都好贵。你真系谂清楚咯，系咁，由而家开始三个月，无论发生咩事，你都唔可以出聲。如果你肯遵守承诺嘅话，我就考虑帮你做呢个手术。今次你唔可以再赴约，知道吗？ 老板，唔好意思啊，我迟咗翻嚟。啊，和登， 咁晏至翻嚟噶？你咗边啊？ 我对唔住啊，我冇遵守承诺。 都系算数啦，唔想讲咪由得佢咯。拜拜。 啊，和登。 早晨啊，黎美， 你寻日把声咧真系冇得弹啊！ 今日都要练习啊，嗬，我一定会支持你嘅，黎美。 做咩啊，黎美？ 寻日正式展开嘅网球大赛，我行网球部嘅代表。 唔系啊，都唔系黎美把声嚟嘅，听到都唔开胃啊！讲得冇错。 我喺前场比赛里边攞到全区优异奖。 喂，睇唔睇到啊？黎美虽然已经翻学。但你有啲怪， 系呀，听讲佢完全唔同人倾偈嘅， 唔通佢喉咙仲未好翻？ 诶，唔系，佢最近都有练歌噶。 起身啊，个冇用噶，继续。 主唱，休息一阵先啦。 赵伟同学今日又唔同我哋一齐练习啦，真系唔知佢究竟想点啊？ 佢好得人嘅偶像啊，会唔会因为咁啊唔想同我哋练呢？ 哼，使唔使咁沙尘啊？啊？ 九美子， 哦，何登， 九美子，我知道你瞒住我嘅系咩事啦？ 系啊，佢喉咙有事啊， 原来系咁嘅， 对唔住啊，一直瞒住你。其实每日放咗学，黎美等所有人走晒之后，都会喺度执音乐室噶，抹干净地板同乐器，同埋准备定乐谱。黎美，佢真系好中意唱歌噶，系个好中意出声嘅女仔。希望你可以明白佢啦，和登。黎美， 慈惠同学， 靓女去边啊？借你一程咧， 借你去游车行啊！今夜一个女仔好危险噶嘛？ 对佢哋放心啦，我哋好怜香惜玉嘅，快啲嚟啊！唔使惊我哋，睇下佢唔识讲嘢噶， 真系 系咁啱晒啦，一齐游车行啦！ 系边个？ 几大胆噶？ 你班衰人啦，整污糟黎美啲乐谱，好啊！ 个女仔傻噶，哎呀！哎呀！我估唔到呢个女仔咁犀利。 哼！ 思啊，黎美，整污糟咗，都系我冇用啦，少少嘢都做唔到。啊？唔系咁啦，我误会咗你就真，我以为你好难相处，我以前系咁谂噶，对唔住啊。 我当时话佢遵守承诺嘅，我先会考虑帮佢做手术嘅。 呢三个月嚟，黎美一句说话都冇讲过，求下你， 医生，请你医好黎美啦，唔该你啊。 华登同学， 手术费方面我会做兼职还嘅， 请你帮下黎美啊，医生。 呢个其实只系普通嘅软管嚟嘅，上次我话人工声带，只系呃你。 成世都会失声，啊，黎美，黎美，等阵啦，冇把声，永远都可以复原噶。 我帮你扮靓女啊，咁快就走啦，喂，唔好去嗰边啦，好危险噶。 会长你都算够运啦，头先你可以出翻声啦。 点解会咁嘅？我把声点解会冇事嘅？ 喉咙发炎好翻，把声自然就会好翻，有乜咁出奇啫？ 但系医生，你上次问我成世都唔可以再出翻声啦，点解？ 如果我唔系咁讲，你又点会真正休息俾声带复原啊？你之前话过，如果出唔到声就情愿唔要条命，但系要医翻好个病，你就一定唔可以出声，所以你要克服比死更难嘅事。 系， 我都好羡慕你噶，有两个咁关心你嘅好朋友，你真系好幸福。 放学之后，合唱组会举行一个校内歌唱比赛，希望大家嚟支持我哋。 散咗集添，好彩都入到嚟。 唔好意思啊，见到冇用心啊，你今日有事几乎迟到啦噃。根据学校嘅规定，校行为之后系严重饮食嘅。 你个黎美啊，咦啊，好啊，黎美。 影を見た。大好きな雨なのに、なぜか今日は冷たくて、季節をめぐり俺は染められ、風は奏でて、想い溢れて、月の欠片を集めて、夢を飾り眠る時の砂散りばめても、あの頃へ帰れない、生きる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好啦，跟住呢就按呢度，然后按呢度，冇错啦。爸，你唔可以偷睇咁得，等我 send 咗出去先。 我都想问你好耐㗎啦，呢排你成日都 send 短信 send 俾边个？ 係俾咪啦。係呀，医生，点解你唔买返部手提电话？我想 send 短信俾你呀。 send 短信俾我？我哋同埋一齐住㗎，有嘢直接讲咪得囉。 但係有阵时有啲说话唔方便直接讲出口㗎。 唔方便直接讲出口，到底想讲咩？ 哈，你一啲都唔明白女仔嘅心理嘅。 係你唔明白就真啦。医院好多仪器都好敏感嘅，带住手机好容易影响到仪器嘅运作，所以我係唔会用嘅。 爸，医生你咁讲嘢噶？ Hello, CQ, Tom, 你好吗？我又同你讲棒球啦，我两次三振对手出局，最后击球手责任落喺我身上。当时落后近一分，对方嘅投手掟出一个追身球，我奋力一击，个波越过球场嘅围栏，系反败为胜嘅本垒打。 咁精彩嘅一幕，我好想睇啊！你真系好叻啊 ，Tom 啊！你嘅情况系点样啊？ 我仍然好似之前咁。每日都是站在马背上面看住啲羊。啊，唔倾啦，我要做嘢啦。拜拜 ,CQ。 拜拜 ,CQ。 神一，又同你个网友用 ICQ 倾偈呀？你系咪又讲大话呃人哋话你打緊棒球呢？你系有病做唔到运动㗎。你諗下咁落去你只会越嚟越痛苦。 你咪理我咁多啦。他不会知道我讲大话的，我的朋友住在纽西兰的。那起码在 ICQ 那阵，我可以忘记自己不能够跑步。 贝贝啊，你咁迟的，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了。 我删了短信给你，我迟点到的，你看看。 啊，哎呀，你搞错了个电邮地址。 啊、 你看清楚一下啦，头个字母是 P 字啊，是 POKO 嘛。边个 叫你搞埋啲咁嘅电邮地址啊？总之就你唔啱啊。 安全，安全。 得咗。 唔该，等翻个包过嚟啊。喂，你冇事啊嘛？你点啊？ 我冇事，我咩事都冇，唔好理我。 咁好啦。 喂，你喺度搞咩啊？ 哎，冇嘢啊。 竟然用公仔名做电邮地址，你真的好幼稚啊！ 啊，其实用乜都冇所谓噶。 总之我 send 唔到短信俾你，系你唔啱啦。啊？ 我、啊。 冇事啊嘛， 冇啊，我冇嘢啊，你唔好掂我。 人哋好心问下你啫嘛，使唔使咁啊？ 你系咪有病啊？ 系啊，你讲得好啱。 你究竟乜嘢病啊？我屋企个医生好叻噶，无论咩病佢都医得好噶，系咪啊？ 嗯，我个病啊都系靠佢医翻好噶啫。 我而家患嘅病，要等我第日大个咗先做到手术，冇医生帮到我，哼，名医都冇用。 你咁样讲嘢噶？ 你唔好咁啦， 纯一，纯一啊，你又嚟呢度听人打波啊？啊，系你嘅朋友啊？ 你搞错啦，冇嘢嚟 嘅 啫。 纯一啦， 我哋咁关心你，你咁样话我哋嘅， 唔好意思啊，纯一啊，我哋翻屋企啦， 我自己嚟得啦。 爸爸，你翻嚟啦？ 系啊，我翻嚟啦。纯一呢？ 纯一佢又困住自己喺房度啊。 又系咁，真系冇佢收。 系啦，爸爸，有冇办法可以帮纯一医翻好个病？ 佢仲未到开做手术嘅年龄，我哋而家只可以等嘅啫。 我真系好想打棒球。我个病好翻嘅话，我每日就可以不停咁样四围跑。Hello CQ， 汤姆 ，sorry 啊，等咗好耐啊。 唔系，我都系啱啱先上网啫。你今日做过啲咩啊？ 今日，都系一样打棒球。 系咁场波打成点啊？ 好精彩啊，九局都赢晒。 系啦，爸爸。 嗯。 我觉得纯一佢真系好可怜啊！今日佢又去附近嘅波地度听人打棒球啦。我谂佢个心一定好想可以同大家一齐打波噶。 咁都冇办法噶，医生话过，如果体力唔够，做手术会有危险。 呢层我明白，不过一世人里边只系得一次童年，我好希望纯一佢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有好多小朋友一生人从来都未过过童年噶，唔好再谂埋啲无谓嘢。 系嘅。你都讲得有道理嘅。 啊，系啦，我听啲同事讲，有个叫哈杰克嘅医生，佢可能有办法都未定。 哈杰克医生？ 系啊，佢系一个一流嘅外科医生。不过呢、这个医生听人讲收费系非常之昂贵嘅。 我全速咁跑，对方嘅守卫追唔到我，我直跑去本垒。Safe， 安全啦、啊，上垒成功，帮球队反败为胜。那种感觉真的好啊！有机会我会探下你，希望到时同你一起打棒球啊！ 好啊，我都希望咁。纯一啊，迟多少少，我可能有机会去日本啊！ 啊， 我计划紧去日本，到时我哋可以见面。一到步，我会嚟找你噶。 哦，真系噶？ 嗯，啊，系啦，到时住喺你屋企啊，得唔得啊？ 当然得啦，无人欢迎。 咁到时。我可以睇你有份出场嘅棒球比赛。 哦，多谢你啊。点算好呢？汤姆佢话嚟日本探我，而且仲话要睇我落场打棒球比赛。 纯一，你仲瞓紧觉啊？我入嚟噶啦，纯一，纯一啦，咩事啊？系咪唔舒服啊？纯一， 妈妈，汤姆佢话迟啲会嚟日本，到时仲会嚟探我添啊！ 汤姆 ，ICQ 嗰个啊，系咁咪好咯， 一啲都唔好啊！佢话嚟到日本要嚟睇我打棒球啊，到时佢就会知道我一直喺度讲大话呃佢，佢一定会话我系个大话精。 纯一啦，系咁你咪搵个机会将事实讲俾佢知咯。讲大话系你唔啱，你应该向佢坦白噶，同汤姆讲声对唔住啦。 唔讲，我点都唔会讲啊。 我唔希望俾汤姆知道，我系打唔到棒球噶。 纯一啦，佢嚟到日本之后，始终都会知道噶。 所以咪要谂办法咯，你谂办法医好我个病啊。 系啊，关于你个病，寻日我同你爸爸倾过，我哋决定咗带你去睇一位有名嘅医生。 有名嘅医生。 个病几时开始？ 最初诊断到系呢个病喺佢四岁嗰阵，我哋带佢去好多间医院睇过，不过结果都系一样。医生啊，纯一佢点啊？有冇得医啊？ 等佢大嗰啲，培养到足够嘅体力先可以做手术。啲医生咁同你讲。 系，不过我好希望纯一佢可以打到棒球啊！ 打棒球？哼，要再过多五年，你就可以一全无风险下做手术啦。而家。你真的好想打棒球，短短五年时间都不可以等，是不是这样啊，细路？ 想讲什么啊？医不到我的话就讲清楚咯，讲那么多无谓嘢。你们的医生个个都是这样的啦，自己医术不掂就只是得把口。 纯一啦， 我没话过医不到你。 啊？ 我话你知啊，咁耐以来呢类咁样嘅手术我都做过几次。 咁我个病即系有得医啊，医生求下你啦。帮我做手术是真的，我希望有一副可以打到棒球的体魄、啊、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恨打棒球的。 我打不到棒球就会成为大话精，就算不完全康复都无所谓，汤姆来那阵没事就得了。医生麻烦你帮下我。医生， 医生， 一亿。 蛤、啊、 治疗费我收你一亿元。 什么话一亿元 这么贵？ 妈妈，我哋屋企有冇一亿 yen 啊？ 咁大笔钱，我哋梗系冇啦。 我翻嚟啦！ 小 啊，整跌晒！ 喂，神一啦， 啲嘢走做咩啊？ 你哋啲医生个个都系贪钱嘅吸血鬼。 啊！ 你留翻啲精力招呼啲有钱佬啦。 啊，系你啊。 为什么我要帮他？我又不是慈善家，而且如果病人本身缺乏和病魔搏斗的斗志，根本做手术都是没用。 真的太过分了，只是贪钱鬼。我真的很想个病可以好翻。好翻的话，我就可以自由自在世围跑。而家咁样，我点可以见汤姆、啊、？Hello C Q， 汤姆。 Hello C Q， 纯一，你好嘛？啊，我睇过你 send 俾我嘅相啊，你生得咁高大，真系好有型啊！ 吓、 啊， 生得咁高大？我 send 俾你个张系半身相嚟啫。 啊，可能系我呢排太多嘢做，搞到个脑都乱晒龙啊！呢、这个时间是看人季节，所以每日都好忙啊。是啊，今日隔篱牧场有匹马走甩咗，好彩得我骑马帮佢追翻匹马咋。控制啲马对我嚟讲真系话都冇咁易啊，因为我成日都要帮人，所以好唔得闲。不过隔篱牧场嘅主人今晚话会请我去烧烤，话多谢我。 你个汤姆， 我真系好开心啊！ 佢完全体会唔到我嘅心情，激气。冇错啊，佢唔系你真正朋友咯。啲咁嘅朋友，一于同佢绝交啦，揾个藉口同佢嗌交，以后唔再联络。咁样佢咪唔会识穿你讲大话啦，你亦唔会受到伤害啊。 感觉真系唔错啊！啊，系啊，我去日本嘅时间决定咗啦，过多三个月应该可以起行。纯一，纯一，诶，唔通部电脑断咗线？ 汤姆，我同你之间嘅交情由呢一刻开始正式结束。 吓、啊？你话咩话？ 由而家开始，我同你绝交，我唔想再同你倾偈。 点解啊？纯一，咩令你咁嬲啊？ 你嗰啲吹嘘自己嘅说话，令我觉得好烦。 好烦？ 所以我决定要同你绝交。 纯一，我咁难得有机会去日本探你，你拣呢个时候嚟绝交？ 我哋缘尽啦。 等阵啊！其实我有件事想亲身见到你，讲你知噶。 我唔想听啊！ 纯一，纯一。 純一，发生咩事啊？点解咁嘈嘅？ 妈妈，我已经同汤姆绝咗交。 吓，难得有个咁好嘅朋友，唔可惜咩？ 我想一个人静下，你翻出去啊！ 喂，快啲，快啲，喂，老爷， 培培啊，你伸个短信，我又收唔到咯。 点会噶，冇理由噶。啊，系纯一啊。 我。 喂，唔该，等翻个波俾我啊。喂，你咁算点啊？ 你唔满意嘅，咪打我一身出翻啖气咯。 吓？ 打我一身啊！ 喂，做咩啊？冇事啊嘛。冇嘢。 你点解特登掟咗个波啊？ 系都唔关你事。 嗯，你唔系好中意打棒球噶咩？ 唉，我就唔中意啦，唔小心俾个波打中，不知几痛。 你讲咩话？俾个波打中，你打个棒球噶咩？ 嗯，梗系打过啦。 你乱讲，咁耐以嚟，我根本未见过你打棒球啊！ 我有打过，真系有打过。 你讲大话， 唔系 讲大话。 收声啊！我唔想再听到讲大话呢三个字啊！ 哦。咁俾你嗰个叫汤姆嘅朋友知啊？ 叫我将事实讲俾佢知，可以咁做咩？佢知我呃佢嘅话，一定会好嬲我噶。 唔会，我谂佢唔会嬲你啊！ 明知唔啱，仲继续呃人，先至讨厌啊！ 又难讲得啱啊！ 连你两个都责怪我，认为我唔啱，你哋识啊，同我妈妈一样啫，冇嘢好讲啊！汤姆， 纯一，纯一啦， 有乜嘢事啊，妈妈？ 纯一啦，有好消息啊！哈杰克医生佢改变主意，肯帮你做手术啦。 佢肯帮我做手术，我哋冇钱噶、啊。 医生话手术费减到100英。 吓，100英？咁贪钱嘅医生突然肯医我， 系咪好惊讶咧？我将你嘅事讲咗俾个好有钱嘅老板知。他竟然即刻答应帮你支付嗰笔医疗费，情况就系咁。 一位好有钱嘅老板，点解啊？我都唔识佢，佢为咩要帮我啊？ 帮你嘅人虽然好后生，不过佢继承咗佢爸爸嘅公司。听讲佢细个嗰阵因为双眼严重受伤，令到佢失去正常视力。佢听讲我医到佢，所以长途跋涉嚟到日本向我求医。不过唔知点解，忽然间放弃咗医治嘅机会。就因为咁，佢就悭咗一大笔医药费。我将你的情况告诉他听，包括你为了隐瞒不懂打棒球而失去好朋友的事。 这件事你为什么会知道的？ 是我说的。 好，是你？ 我将所有东西都说给医生知道。 那位年轻的老板，他答应帮你给手术费，就当是补偿你失去的友情。他将医治自己的机会给了你。 我真的不明白，这个人肯帮我给这么大笔手术费？ 你想知道为什么？咁不如直接去问佢本人仲好啦。 哦， 入嚟啦。佢就系纽西兰羊毛出口公司嘅社长摩连逊托马士先生。 吓、 啊，你要同我绝交，我有几伤心，你知道吗，纯一？ 吓、 啊、，Hello， CQ。 吓、 啊， 唔通你系汤姆？ 冇错。就是我，我是昨晚来到日本。 汤姆，我终于见到你了。 纯一，一直以来我看到的东西都是讲大话，请你原谅我。 我都是一直呃着你，对不住。是了，汤姆，你真的不打算医回我们双眼？ 之前我为了见你一面，我希望可以尽快做手术。不过我们的友情已经不存在，所以那笔手术费给你做手术了。 汤姆啊，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你听我说，你医回我双眼。 纯一，不、 啊、 手术费如果用来医汤姆双眼，那你就做不到手术，你就打不到你想打了很久的棒球了。 纯一，不要这么傻，你医回好个病。 咁你就可以打你鍾意嘅棒球啦。你唔使同佢客气㗎，順一。 就算成世打唔到棒球，我都唔可以咁样做 㗎。我其实唔係想同你絕交㗎。汤姆，我希望同你做返朋友。听我讲，你要医返我双眼，咁你先可以亲眼见到我嘅样子。医生，只要再过多几年，我就可以接受手术。不过汤姆情况唔同，你帮佢做手术，等佢睇返嘢。自从我睇唔到嘢之后，一直都好孤独。后嚟我好好彩喺网上识到你呢一位朋友，你系我真心朋友，系冇嘢能够取代嘅自由。纯一，汤姆，医生，请你医好纯一啦。唔好啊，医生，你医好汤姆啦。 你哋真系烦，我啲世人最怕就见到咁嘅场面。既然你哋决定唔到嘅话，就等我哋决定啦。我会帮你哋两个做手术，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好啦，话俾我知边个入手术室先啦。 老爷，老爷，唔搞掂啦，可以 send 出嚟。 喂，佩佩，又 send 短信俾朋友啊？ 你管啱仔啊？ 系咧，你成日都喺度 send 短信，到底 send 俾边个？ 系俾文，医生你一买部手提电话，我就话你知啦。 唔买啊！ 哈喽 CQ， 汤姆。 哈喽 CQ， 纯一。棒球方面进展成点啊？ 而家只是帮人执波咋。 放心啦，其实会达成心愿的。 多谢你啊。啊，是啦，决定下次几时再来日本未啊？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

啊，乖仔啦，轮到你两位啦。 我忍唔住啦。 你唔会有事嘅。 小妹妹咩事啊？系咪食得太多零食呢？嗯、啊。 哎， 啊，你好冇礼貌。 仔啊，我条命咁矜贵，点可以睇一个面相咁难睇嘅医生啫嘛？我唔要佢同我睇病啊，医生都系你睇翻我啦。 呢度唔到你乱嚟噶，依间医院就系我嘅，你个病由我嚟医，听下先。 仔，啊啊！ 系咁都冇办法啦，既然系咁，我唯有开住啲止痛药俾你先啦吓。 唔该晒你。 唔单止越嚟越瘦，双手不停咁震，瞓觉仲会猛流汗，有时仲会失眠瞓唔着觉。 系咪嗰啲药嘅分量唔够？ 医生啊，我担心食得太多药可能会有反效果。 放心啦，你绝对唔使担心嘅，唔系我夸口啊，我啲药啊全日本最好嘅。 医生啊，你尽快同佢做手术会好啲。 先生啊，你唔似系住呢条村嘅，我好似从来未见过你噶嘛。 呢个细路患咗好严重嘅病，当机立断同佢做手术。 吓、 啊！照我估计系突眼性甲状腺症。 喂，老兄，你系医生嚟噶？ 不断流汗，手脚颤震，双眼明显突出，加上喉咙红肿，话我知你开啲咩药俾佢食。 哎呀，呢度唔方便讲，我出到外面讲，唔可以喺病人面前讲嘅。你，系、喂，六永啊，你啲点可以喺病人面前讲埋啲咁样嘅嘢噶？啊，佢嚟向我求医，我会负责医翻好佢。我系医生，我有责任咁样做嘅。 不过你对佢嘅治疗一啲效都冇噶嘛。我劝你都系唔好再等啦，即系同佢做手术。 你咪嘈啊！我要点做有分数？老兄，你老实咁样答我啦，你到底系咪一个正派医生嚟噶？ 唔系。 你咁讲即系唔系医生嚟啦？ 又唔系噃？ 你系医学生咧，既然系学生就唔好扮识嘢啦。 你都几有眼光，我系一个冇正式执照嘅医生。不过我有帮人医病，亦即系无牌医生。 都唔 医生，你喺边啊？ 快啲走啊！我大把嘢做，唔得闲听你发急疯啊！我会用我的方法医好个细路女嘅。 不过细路女个妈妈已经话咗啲药冇效啦，如果唔做甲状腺手术嘅话，佢会好危险。 甲状腺，甲状腺手术好复杂噶，而且我从来未做过啲咁嘅手术。甲状腺手术你识做嘅咩？ 我识。有需要嘅我可以协助你嘅，唔使顾虑咁多嘅，即刻做。 你协助我？你有资格咩？我喺度做手术嘅话要冒好大风险噶，万一失败咗，你知唔知会点啊？失败嘅后果好严重噶。 医生肯出手，一定冇问题噶。佢同你呢个医生边有得比啊？佢拥有一流医术，加上经验丰。只睇呢个样就知道你根本冇自信啦。跟我话今次手术由医生嚟做一定会好好多啊！ 你话咩啊？细路仔讲嘢咁冇礼貌嘅。 你睇清楚，我唔系细路啊，我今年已经18岁啊。 好叻咩？我今年就60岁啦。 60岁点啊？ 我明啦。好啦，我决定做啊。 手术期间如果情况危急嘅话，就等我嚟接手啦。 到时我会全力支援医生噶。 细路女竟然喺度大言不惭。 因为白眼系唔自量要认叻嘅。 我都一样得啫。我都话咗啦，犀利咧。 医生， 好啦，我要开始啦，要睇个表演啦。 冷静啲，唔使咁紧张嘅，俾啲信心啦。我多口问句，你做过手术未？ 我试过一次，仲系割盲肠。 诶，啱啦，喺嗰度啦。 钱 啊啊系， 快啲啦！食咗几啖猪油粉，快啲攞嚟啊！ 系，我而家攞紧嚟噶啦。医生啊，点解你只手猛咁喺度震嘅？ 咁啊，好正常。呢个系大手术嚟，客人都会紧张嘅。 小心啲，唔好伤到反回神经线。 钱我要几万，快啲俾我啊！ 系，医生啊，你满头大汗啊，使唔使帮你抹啊？ 唔使咁啰嗦啦。 做得好 啊！钱。 手术好成功，你做得好好。 唉，轻松晒，呢项手术系我从医以嚟最劲。 睇唔出你年纪咁大都几叻噶吧？ 呢度附近除咗你就冇第二个医生。 系啊，冇错啊，剩得我一个医生咋。在我来这里之前，附近一带一个医生都没有的。以前住在这里的村民有病要看医生，就要挨四个钟头巴士出到醒到才有得看病。 你在这里做了医生有多少年 了？唉，都好多年了，大约应该有33年左右。我在山东大学医科毕业之后就立刻在这里行医了。其实当时我年纪同你差不多咁后生嘅啫。 不过咁啊，我肯定医生一定靓仔过你，有缘该你。 哦，哈哈，你讲错啦，我后生嗰阵个样都结得人噶。 医生啊，今次弊啦，病人好辛苦啊，佢嘅情况突然间转坏。 咗、几多度啊？ 好高啊，升到42度啊！ 呢个系休克症状，应该开始冇意识，可能手术出咗问题啊？呢个系入咗细菌呢？个手术唔系进行得好顺利嘅咩？喂，卢永啊，你见到噶？佢个甲状腺，我已经成功切除有问题嘅部分，照计冇嘢出错咁。 呢个系冇吸收足够嘅抗甲状药，同埋浓癫溶液先至会引发起嘅症状。你是不是开错药给他吃？ 现在怎算好啊？你有办法就告诉我知啦，求下你啦。 医生，你可以自己解决到刚才的手术，你不是做得很成功，靠自己的力量都可以解决到。 不加就算数啦，我自己会解决到，一定有办法。是这本了，好了， 先同佢打镇静剂，然后再打类固醇。 有冇啊？ 啊，有啊，喺度啦。 俾我啦。 电房 啊，电房，快啲俾我啦，电房啊！ 要经人口部注射啊，要俾病人吸氧气，仲要喺病人胸口放一个冰袋。 系。 为咗避免引发手足僵硬嘅症状，要尽量注射多啲癫火俾病人。详细嘅资料喺病历表侧边已经写低喺度，系咁。 哦，等阵啊！ 医生啊，今晚仲赶唔赶得切浸温泉啊？ 应该赶得切嘅。 好嘢！ 喂，咪走住啊！喂！ 白医生，你有冇跌亲啊？ 你哋唔需要咁急啊，走一留多阵啦嘛。最低限度，你都要话俾我知你叫做乜嘢名。 今日嘅事忘记佢吧。 唔得，咁样我就永远都会有憾事噶啦。老兄啊，我知你唔系无牌医生嚟。看你的功力肯定是个名医来的。 不是，我都说过了，我是一个黑市医生，情形就好像你一样。 跟我一样？喂，你搞错，我是有牌。 不是，我们都是无牌医生。不过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医生来的，在这些这样的村落足足做了三十几年医生，我亦亲眼见到村民对你非常尊敬。老实讲，医生你做的事我真的很佩服，所以我才会帮你手。 我不明白你点偏我系无牌？ 医生，喺三十年前，你讲嘅山都大学仲未曾开始医科，你点可能喺嗰度学医啊？好啦，医生，你记住，以后要小心啲啦。 记住啦。 再见。有肚痛过 吗？医生，有啲神唔舍担心啊！头先个阿伯医生俾段止痛药我，我有鼻炎专家。 三年太太，唞阵啦，等阵再做啦。 咁都好啊， 叔叔啊，呢度有一壶你最中意嘅柚子茶。 真系唔好意思啊， 医生。 啊，原来阿伯医生啊。 哦， 医生，又会咁啱喺度撞到你嘅，你着成咁，谂住去边度啊？ 讲起就惭愧啦，几廿岁人借嚟翻学，我而家要上堂啊。